晨，这个时段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孔奕璇璇仔亦都是星期四的朝头早呢陪住大家啦。咁啊，睇下今日星期几先。嗱，今日咧系11月16号，星期四嘅，农历就系10月初4啦。哇，咁快已经11月中，圣诞节就嚟咯。出边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干啊真系。所以咧，大家尽量搽多啲 cream 啦，我都觉得好干，同埋冻咗好多咧，开始鼻敏感嗰啲都发生啊。咁所以大家咧着翻件衫。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冻亲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听人讲，做人咧开心系最紧要噶。原来人咧开心嘅时候会分泌一种荷尔蒙噶、哦，呢一种荷尔蒙咧会杀咗90%嘅癌细胞。咁所以咧，你嘅心态都可以话系直成过百万啊，过百万啊，悭翻啲药费啦，系嘛？咁最紧要就系乜嘢啊？如果我哋咧仲喺度活着咧，已经系一种胜利嚟噶啦。咁所以谂啊，其实赚钱可能都只不过系一种游戏啦。我哋嘅健康咧先系目的，快乐先系真谛嘅。咁所以做人有时简单啲，糊涂一啲，开心一啲。如果咧喺风雨入边就做个大人，喺阳光入边咧，不如就不妨做翻一个小朋友。生活咧系每一日嘅限量版，每一日咧都可以话系独一无二噶，因为你唔会再活翻之前嗰一日噶啦。咁所以努力令自己每日都开心，先系最紧要啊！ 谁被谁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吧。 情那个。 听完首歌有冇开心啲咧？呢一首歌系《伤心的人别听慢歌》，系五月天嘅。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4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增强，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最低约18度。哇，真系要着翻件衫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阳光充沛同埋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最低气温大约系16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出边嘅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我觉得真的大家要搽一搽 cream， 连船仔在直播室呢我都觉得块面好干，有啲痕啊！大家搽多啲 cream 咧，防止爆擦啦。啊，今日咧讲下英国嘅一单新闻，发现咗咧，原来英国嘅黑市交易上面咧，会有一啲外卖嘅应用账户，俾未成年嘅青少年咧注册成为骑手。嗱，即系点咧？而家咧香港都有嗰间公司 D 字头嗰间好出名嘅外卖平台咧，就系话喺英国有一个17岁嘅青少年咧做骑手嘅时候死亡啊！咁因为咧佢哋嗰个最低年龄其实要求话你18岁先可以做骑手噶，咁但系咧唔知点解17岁嘅佢咧已经成为咗骑手啦。咁啊，佢嘅公司 佢嘅家人咧就认为，呢间 D 字头嘅公司系好不负责任嘅。咁所以英国嘅内政部亦都督促呢一间公司同埋其他嘅外卖平台咧去改革佢哋嘅政策噶，去防止咧骑手将佢嘅账户借咗俾其他人使用。嗱，呢一种做法咧，我哋通常叫佢做叫做 placement 啦，咁中文就系替代啦。咁其实 D 字头嗰间公司就话啦，啊，佢唔符合资格嘅骑手采取零容忍嘅政策。咁但系实际上，其实点样运作嘅咧？点解有咁多青少年未够18岁嘅佢哋可以成为咗骑手咧？原来咧系佢哋有一个叫做账户嘅网上交易啊。咁首先咧就系通过咗验证啦，咁啊一个成年嘅骑手注册咗一个账号啦，咁之后咧再透过网上面嘅 social media 啦，咁啊睇下咧可唔可以接触到一啲未成年嘅人，咁就可能咧将佢嘅账户咧卖俾呢一啲人啦。因为咧其实好简单嘅啫，拎咗个 password 啦，通过啲验证咧，其实佢已经可以拎嗰个骑手本身即系成年嘅骑手嗰个账户咧去扮佢去做嘢噶啦。咁其实咧，见到social media 咧已经有大量正行出售紧同埋租出紧英国三大外卖应用程式嘅账户。咁实际上点样去 approach 呢个人咧？可能咧就会同嗰个人讲话啊，其实我想帮你啊，年龄唔紧要嘅，最紧要咧就帮到你搵到钱啊。咁内政部咧就话啦，啊，其实我已经系对呢啲骑手进行紧调查噶啦。今年咧已经系全国英国咧范围已经逮捕咗超过381个冇喺嗰个国家有工作权嘅骑手。咁 D 字头间公司就话，啊，其实我哋好重视我哋嘅责任啦，亦都希望咧可以同当局密切合作嘅去支持翻嗰方面嘅努力。就系咁啦，原来咧。英国是有咁多人成为呢一种叫做非法嘅外卖骑手，香港咧，苏芬好似冇见过有呢啲例子。我身边嘅朋友都系真系大个啦，即系18岁以上咧先成为骑手嘅。希望香港咧都唔会有呢啲同样类型嘅事情发生啦。 在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 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虚流，未准备好而站于路口，撑得到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才得知。 这首歌是 Jenny 的《后人类美丽与哀愁》。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诶，来到晨光心灵鸡汤的时间啦。其实咧，我哋而家生活系一个都比较焦虑嘅时代，大家觉唔觉得啊？尤其是咧，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咧，更加令到现代人嘅焦虑指数咧，都可以话系倍增啊！因为我哋成日都会花好多嘅时间或者精力去更新我哋嘅动态啦，或者睇下其他人嘅内容，又或者系经营自己嘅形象啊！咁希望透过一啲互动啦，去拎到一啲认同或者归属感嘅。咁所以如果冇人复我哋啦，或者系咦冇 like 嘅，可能咧就会觉得诶唔系几开心啫。同一时间咧，当我哋见到朋友喺社交媒体上面一个好多姿多彩嘅生活咧，都会觉得好似我个人生过得冇其他人咁好，好似真系差啲。咁结果咧会令到我哋越嚟越焦虑，但同一时间又觉得喂，我哋唔可以唔关注。如果唔系咧，错过咗朋友身边嘅近况或者社群资讯咧，就会令到好似赶唔上其他人嘅话题，好不安。咁所以咧都可以话一句说话可以概括晒我哋嘅烦恼啊，就系所有嘅烦恼都系人际关系嘅烦恼啊。我哋成日咧都为咗啲咩而烦恼咧？通常都系为咗人哋嘅眼光啦。因为咧比较担心自己好似不如其他人，为咗自己得到认同或者惊其他人唔开心，我哋希望可以用讨好其他人嘅方法，即使其实自己系唔开心嘅。所以我哋成日都为咗其他人而活，咁但系反而唔记得咗我哋最紧要嘅系为自己而活。 咁所以一位好出名嘅心理学家就系阿德勒啦。咁呢一位心理学家就提出，如果我哋想减少烦恼咧，其实系要学习课题分离。咩叫课题分离呢？就系将自己嘅课题同埋其他人嘅课题去区分，学习去割舍同自己冇关嘅课题。咁课题分离咧就系指啊，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课题，咁所以我哋专注咧就系自己嘅课题啦，而且要尊重其他人嘅界线，唔好去干涉其他人嘅生活。因为佢讲到啦，譬如如果我系做紧自己嘢嘅，譬如我想做一个 DJ， 咁我自己做 DJ 其实冇问题噶，我就系需要专注喺自己嘅课题，就点样做好一个 DJ 啦。咁但系如果我屋企人好唔想我做，呢个时候我就要学习课题分离啦。呢一个佢唔想我做系佢嘅课题，并唔系我哋嘅课题。咁所以我哋记得最紧要就系要尊重其他人嘅界线，千祈唔好去干涉其他人嘅生活。无论其他人点样看待我哋或者点样评价我哋都好，其实都系佢哋嘅课题嚟噶，同我哋系无关。我哋只系需要专注喺自己嘅课题上面，无论做得几好咧，其实都会有人唔中意啦。咁所以我哋要谂一谂啦，当我哋做咗某一个决定嘅时候，边个承担后果先？如果系自己嘅，就做好自己嘅事，唔好理其他人点样谂啦。呢首歌系周吉培嘅《你是我唯一的》。 若是要开口，回忆我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碰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永远是我的希望及前途，难以一起去终老，何惧成为已走。错过最精彩，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存在，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然将会是你令我勇于闯过最理智的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费罗丽庄园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央视新闻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在香港时间清晨大约五点半结束，历时大约两个钟头。在会谈开始前，拜登表示很高兴再次和习近平见面，指出他们的会晤一直是坦诚、直接和有益，而最重要的是大家彼此清楚了解，而美中必须确保竞争不会导致冲突。他说美中两国可以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方面共同努力。习近平就表示，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动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干扰，保护主义抬头，这些问题十分突出。他说中美关系不是一直一帆风顺，但是两国是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变对方亦不切实际，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他强调各自的成功都是彼此的机遇，虽然两国发展道路不同，但只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完全可以超越分歧，找到两国相处之道。他坚信中美两国的前途是光明的。美国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指香港现正处于中国大陆的控制之下，而香港在管辖范围之外执行国家安全法的举动，表明内地更强大的影响力正摧毁香港的法律体系。报告又指北京的专制过度伸张，迫使更多港人离开，而内地人力资本和投资日益主导香港的营商环境，令香港成为中国城市而非国际城市。特区政府对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批评委员会以政治凌驾法治，一再透过所谓的报告干预香港特区事务，再次强烈敦促个别美国政客认清事实，立即停止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并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呼吁在加沙地带延长人道主义暂停。决议由马尔他提出，并以12票赞成获得通过，美国、英国和俄罗斯投弃权票。决议呼吁在整个加沙地带紧急延长人道主义暂停和走廊，以便将援助物资送到被围困的平民手中，并要求各方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特别是在保护平民和儿童方面。这个是自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流血冲突开始以来，安理会首次打破沉默，但是决议条文未有提及停火和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4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增强，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18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五和星期六最低气温16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 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呢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日到24年2月26日，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哇，这个袋是啱晒我翻工用啊。 但是这款袋呢，你已经有4个了。 这个的间隔都不同的。 哼，你点话点好啦。 最多咪我自己俾钱。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买定唔买，听下意见冇坏啊。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咁啊6:37，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23度，咁啊相对湿度75%嘅早上啦，见到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即系表示咩咧？即系表示咧，好似阿船仔咁样啊，半个钟头整已经饮咗一大支水，仲要喺度话，哇天气真系好干啊！真係好乾啊！我平時都做一個節目噶，先飲一支水噶，而家半個鐘頭就飲一支水啦。喂，早晨啊！ 早晨啊，小巴。 係，我將你啲對話咧講出嚟。 係咯， 幾好啊！咁啊，先提一提啲聽眾，係啊，飲水啊，最好飲暖水。 係咯，我就飲緊暖水。 係咩？啊，識飲、啊。 好養生㗎， 養生啱啊！即係第一啖水都應該 係 暖水。 係啊，每一朝起身我都係飲第一啖水就係暖水。 係啦，會好啲嘅。咁我都覺得係飲暖水係好啊。好啦。船仔仲读紧书噶， 系啊， 就仲未毕业啦。如果唔知毕唔毕到业啦， 哇！你唔好咁样做就一定毕到业。 系啦，咁啊喺人生入边咧，其实总有好多嘅事情咧，我哋需要考虑嘅。好啦，喺外国啊吓，咁诶喺外地啊，有啲地方咧，佢哋就咁样嘅。咁佢哋就话到啦，喺我哋嘅大学入边，我哋咧有一个星期，我哋决定咧就唔上堂。 Reading week 啊？ 唔系，叫做一个佢哋个 term 叫生命设计周。 生命设计周 系啦，咁呢个生命设计周系做咩嘅咧？咁样就系、是、会做一啲咧，喺我哋人生入边有好多事我哋想做，但系做唔到嘅。即系举例咁样啦、 哦 okay ， 有排讲呢啲议题。好啦，即系举例，原来我由细到大我好想喺一间快餐店嗰度做嘅，我想试下炸鸡，或者我想试下整汉堡包。 系 咁，但系咧同我自己读嘅本科不一样。咁屋企人成日都覺得，哎，你唔好去做，你專心啲讀書啦咁樣。咁對我嚟講咧，可能我第日出咗嚟咧，我可能對唔住啊，可能會再去做郵差，可能會做咗其他服務性行業嘅。咁但係我就好想試下喺廚房做啲快餐，咁我冇做過喎。 係。 咁於是乎咧，學校咧就會俾一個星期你，等你沉澱一下你個人，亦都睇一個星期入邊咧，你可以去懸崖勒馬。去做一做，譬如同揾到间，我想做一个星期嘅 part time， 咁你就可以试一试喺你人生入边咧，有一样唔会后悔嘅事情啦。 哦，即系类似系做 bucket list 咁样啦。 系啦，冇错啦。咁我自己咧，如果谂下有啲咩人生入边想做，而我又做到咧，就系、是、你哇，我想做医生， 咁唔得啦！如果我行出嚟醫人嘅話，醫死人啦。 係，我一定唔會去嗰間診所或者嗰間醫院咯。 係啦，咁我又唔可以好似大眾咪咁樣，即係紅遍滔滔嘅。咁如果你俾一個星期我去做嘅話咧，有啲咩工作我想試下做咧？有幾個嘅。第一，我想試下做導遊。 哦， 係啊， 諗住係邊先？你諗住係喺香港啊，定係話日本啊嗰啲地方、啊？ 喺日本。即系带啲香港人去日本嗰度旅游，因为我未试过嘛，系啦。 我以为你平时带啲朋友去已经做咗导游惯咗添。 平时嗰啲咧，就唔叫导游，平时嗰啲就叫司机。 哦， 系啦。咁但系由于咧，我嘅乘客啦嘅权力核心实在太大啦，所以我呢个导游冇 say 嘅， 就唔系导游啦。 系啦， 系真系司机啦， 系啦， 或者帮人拎嘢嗰啲搬运工人啦， 系啦，bell boy， 系啦， 嗱导游我想做啦，又或者我想试下做空中服务员， 哦系，都几好玩喎， 系啊，都几好玩噶嗱，又或者其中一个工作我都想试嘅，救生员我冇办法做啦，咁但系可以喺一啲譬如嗰啲水上世界嗰度咧，咪有啲垂滑梯垂落嚟嘅， 即系嗰啲 helper 嗰啲， 系啦。 我以为你是想做嗰间，即系有间水上乐园嗰间主题乐园咧。佢嗰、那个我知道嗰度咧，我有朋友喺入边系做演员，即系演员系咩咧？就负责跳舞啊，是做下舞台剧啊。佢话好好玩噶， 我都识人喺入边做呢啲嘅。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如果俾我试啊，我想试下做嗰啲helper， 即系睇人咧射落嚟嗰下。跟住就我扶你起身啦咁样，我觉得咧件事都几好笑嘅。其实我又贪心做，想要多个，就系喺动物园入边咧做照顾动物。 哦， 呢、 這个 都想笑啦、 哦， 因为入边好多动物咧，即系譬如大笨象。我谂我骑我都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喺新加坡我骑过大笨象 啊。系啊， 咁而家又唔骑啦，即系又保育又剩啦。咁但系咧，你问我点样照顾大笨象，我又唔知道。譬如长颈鹿啊，甚至乎一啲。特别啲嘅动物，例如系北极熊咁样，或者海狮、海豹，你照顾佢哋咧，其实系件好特别嘅事嚟嘅。 我想摸海豚咯、 啊，咁摸海豚都可以有机会摸嘅，即系普通人 唔系，我觉得好难啊，系咩？而家好似好难先会摸到海豚、 啊，唔系啊，俾钱就得噶啦。 我劲想摸，佢哋话好似嗰啲橡胶质地噶嘛。嗰、那個海豚嗰身、但我真係好 濕咗嘅橡膠， 係啊！但我覺得好得意，好想摸一次啊！嗰時咧，即係你細個去嗰間水嗰間主題樂園咧，佢嗰時仲有海豚表演噶嘛，咁佢成日都話會邀請啲小朋友落去摸海豚啦、 啊。 我每一次都好想成為嗰個小朋友。 我以前細個 冇一次成為 睇過殺人鯨表演噶。 哦，你嗰個年代係殺人鯨，我嗰個年代係海豚嚟嘅。 我嗰個年代嘅殺人鯨同海豚。 我得翻海豚啦， 系啊， 而家已经连海豚都冇埋啦。 系啊，咁啊都啱嘅。 系啊，保育系啱嘅。 咁如果俾你咧，有一个星期嘅时间，你可以做一啲好想做，但系都知道自己唔会做到嘅工作。 我谂我会想试下做饮食业。 系？ 我真系我成日听人讲 饮食业好多单位嘅，即系好多唔同岗位嘅。 我想试下做楼面咯。 哦，招呼人 serve 人 系啦，因为我估厨房系真系做唔嚟嘅。 吓、啊，厨房真系好忙的， 即系太忙，同埋我煮嘢食都可以话系毒药嚟嘅。咁我就唔想毒亲人啦、啊、咁样。咁但系楼面咧，我都成日听人讲话，其实系好难啊。因为我都喺度谂咧，我成日都见到 楼面，你都想做捧餐嗰个、啊？ 我想做捧餐嗰个咯。但我因为成日见到捧餐嗰个咧， 定你嗌 number 算啦 ？A 十四， 哇，嗰啲都系技巧嚟噶，我想讲，嗰啲、啊、都好难嘅。我谂做嗰啲已经系一 part 啦。另外，我系最想试下做楼面，系捧餐嗰啲咯。因为我都几 sure 自己系定到死嘢嗰啲人嚟嘅，都几 sure。 咁你仲早？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比较容易系做到嘛，即系起码练多几次应该唔会倒写啩咁样咧。 哦，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哇，做饮食业嗰啲侍应咧， 但系你嗰啲美式快餐，唔系美式快餐店嗰啲咧，佢哋捧餐，佢哋个传统就系好大嗰只，譬如好似欧洲啲都系噶，拎啤酒拎十几罐啤酒， 系啊， 有冇见过即系德国嗰啲咧？ 有啊， 跟住又或者系啲捧餐美式嗰啲咧，佢就会捧住嗰个餐就好高嘅，嗰啲餐就搭晒上去咁样嘅。嗰啲我都覺得係好犀利， 好犀利啊！太犀利啦嗰啲，我就真係做唔到啊， 係嘛？ 所以我唔知做翻啲貼地，點解只一個禮拜嘛？ 嚇、啊，一個禮拜係啊，學你又學唔切， 同埋係難嘅。我覺得做飲食業，你每一仲要每一種餐廳都有唔同噶嘛。 咦？你中意唱歌，你不如試下喺揾個地方唱歌啊！ 唔係，但係呢個我覺得。因为你好似一个礼拜，好似讲到话迟啲唔会做咁样咧，我又觉得唱歌呢个好似随时都得咯。 哦，系咩？你系噶？我因为上网定系点啊？ 我谂住就算 busking 啊、上网嗰啲，我都觉得 OK。我先最近约咗个朋友试下 busking 谂。 系咩？ 系啊。 哎呀，你快啲话俾我听喺边度，我记得。 你谂住点样啊？你 去打赏你咯。 系咩？我以为你谂住嚟同我讲话呢度唔可以噶喎，咁样咧。咁你嚟讲到，唱得好难听啊！你快啲走啦。 我应该去做柴台嗰啲嚟。系 啊，哇，好差！我掹埋你上台一齐唱。 唔会啦，你掹埋我上台，啲人就走噶啦。 唔会噶。 我五音不全。 我即刻话，诶、欸，港台嘅小白。港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小白咧，为我哋高歌一曲，哇！全部人都好兴奋。 跟住啲人就会喺度话咯，估唔到佢平时讲嘢咧把声系咁，但系唱歌咁难听嘅把声。 好听咯，又系一个吸引人嘅卖点啦。 如果当系一个 style 嘅话，或者卖点嘅，可能会几好笑嘅。 你伴虎咯， 可能系啊吓，咁啊都几好啊！即系如果有大学可以俾啲学生咧有一个星期嘅时间，可以沉淀一下自己，做下自己啲想做嘅工作。是一个新的体会来的，即是亦都可以叫做还了自己一个小小的 心愿仔。 心愿咁样。因为很多工作可能你真的很不起眼，或者你自己都没想过会做的，但是你可以试了都挺好。例如我有些朋友识他们，就比如识空手道的，那他们觉得呢去到处理一个空手道的武馆呢，他们觉得很开心的。 哦，又好像是、哦。 是啊，咁又或者有些朋友他们喜欢在 gym 那里做的，但是自己一直到以来都不会啊咁样。咁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嚟嘅，一個星期，咁亦都可以俾即係聽眾諗一諗，如果有一個星期，咁自己又會應該點樣去利用，又或者自己有啲咩嘗試，揾下自己真正嘅自己，其實中意啲乜嘢，同而家做緊嘅嘢，可能你最後嘅答案就係、是，就算一個星期，我都諗住做翻而家份工，或者試下一個星期讀下隔離個 course 係。有啲咩得意嘅學到嘅咁？ 我突然间谂到，可能会一个人匿喺图书馆一个礼拜。 哦，系啦，系啦，一个星期咁，所以大家可以谂一谂，有啲咩可以做到啊？吓，好，今日时间咧嚟到早上嘅6:47啊，咁啊睇睇天气先。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嘅，咁啊以及干燥啦。最高嘅气温咧都系24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增强，咁啊气温咧逐渐下降至到晚上最低嘅18度左右啦。而家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75%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3，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 若突然被目光尴尬无限，请高呼感叹不着衫。是大众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仇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防范，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伴，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界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怀？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以后觉悟放手一搏，牺牲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使旁人笑声如胡闹戏，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怀？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使有。 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坏，除非及嘲笑会就地溶解。孩童都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与玩具拥入怀，为何摊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在舞台街，但我都不尴尬。 如果咧有机会俾你谂下一个星期你想做啲乜嘢尝试嘅话，你又会点样谂咧？唔使谂尴唔尴尬添啊！想试咧就可以去试，嗰系一种快乐嚟嘅。洪家豪嘅只要你不尴尬啊嘛，记住23度嘅气温啊，朝头早。好啦，6:51，咁啊，今日朝头早亦都有我哋嘅 QL 系列，咁啊会有啲 Faction 系列，咁啊到底 Faction 可以点样帮到我哋日常？遮遮掩掩，或者令到我哋更加靓仔靓女咧吓。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入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钟计蛋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朝头早咧，我哋又再讲下咧。啊、肥仔肥妹系列咯，咁你衫点可以点可以着到咧？ 咁开心啊你？ 系啊，因为咧呢、這个 topic 咧，我觉得最绝屈嘅地方系咩呢？我哋好彩系收音机，第一我哋唔使揾 model 啦，第二咧系啦，第二咧就系因为我哋咧讲啲叫做肥仔肥妹系列嘅时候咧，听众咧可能有啲就觉得，嘿都唔关我事啦。但系啲肥仔肥妹咧，如果唔想承认嘅话咧，啊佢哋又可以暗暗地咁样听，吓、啊、我着衫有啲咩方法咧，就等阿海讲下啦。 唔、哦、系，我反而觉得咧，即系嗰个得意位咧，系都几有画面啊。 吓、 啊。其实我觉得有阵时即系少少肉地着衫咧，都系几靓嘅。咁、我自己我都希望一路同大家介绍嗰阵时咧，诶、大家都有个画面谂下，喂肥唔紧要啊，即系总有衫咧系啱你嘅。上个星期我哋都介绍咗一啲即系关于肥妹仔啊穿搭嘅技巧啦。今日咧，不如我哋讲一啲咧，即系你避免踩地雷嘅位啊。 哎呀，好紧要啊呢、這个。 唔好地雷系咪啊？ 系咪咩誒？唔好著橫間嗰啲 friend 啊？ 都係啦，呢個此其一啦。橫間呢啲就盡量避啦，都真係著翻直間咧，你就會覺得誒望落去，我哋其實係個視覺集中啲啊，唔好向橫發展。等於我哋上個星期講咧，就係、是、譬如啲太過 oversize 嘅衫咧，如果你真係肥妹啊、肥仔呢啲咧，就盡量唔好啲太大件嘅衫啦。 嚇嚇， 貼身少少咧，都係將個視線集中向內集中咧，就會比較好啲咯、 哦。但係如果咧，我著嗰啲橫間，我就可能會覺得幾好啦。如果著直間嗰啲，著到咧。那个直间变咗唔系直，变咗中间弯咗咁样，咁会唔会仲衰？ 严重嘅，咁你咪避免呢啲咧 pattern 咯。我哋都真系嘅。如果你自问真系哎呀肥妹啊肥仔啊咁样咧，其实咧即系都太大嘅图案啊，有阵时候我哋都要避免嘅。咁点解要避免咧？就系、是、你嗰个图案我哋讲啊嘛，视觉我哋试下要幻想下嗰个画面咯。 嗯， 即系你就会将嗰个身体有好大嘅面积就会集中喺你身体上面嗰啲 pattern。 嗯。 上邊，人哋就會好集中望到，哇！即係好似好好好好多肉地喎，望落嚟咧就會更加大隻。咁你講緊頭先嗰啲橫間啊，或者如果哎呀你個條紋直間都好，如果真係啦，喂未減肥成功嘅、我都真係將嗰個直間上上少變咗形，變咗彎嘅，冇錯。啊、你又可以咁諗，誒，咁可能係你隻眼有問題啫， 邊度會啊？癲嘅咩？明明自己肥都不仁，你隻眼有事。 咁有時人怨念諗嘢，咁你咁諗係咪開心啲先？ 係係係。 你講喂，你隻眼著到歪，咁你冇話你係你睇錯咗冇問題。 你啱，你啱，我中意你呢，我中意你強詞奪理。 唔叫強詞奪理，啲信心就搭救。 好。 咁我哋講到啲大 pattern 咧，就即係避咗佢啦。另外咧，我哋著衫咧，儘量。如果你話真係啲肥仔肥妹咧，盡量唔好將太多嘅顏色咧擺喺個身上面。我哋盡量控制到大概三個顏色之內咧，就完咗件事去啦。 哦，咦？呢個套路我又冇聽過喎，三個顏色啊？ 嗯，係啊，即係唔好太豐富啊，因為亦都係咧會好亂啊，咁人哋就會開始好聚焦望落你嘅身形嗰度。我哋如果你覺得我自己真係肥仔肥妹又想著得好睇，最緊要首要條件係咩啊？順眼咯， 順眼係。 你望落去順眼，唔好太過誇眾取寵。咁有啲真係唔好眼高手低咯。你以為哎呀，我盡量想將咩色搭落去，我都覺得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都想順眼啲嘅，盡量控制三個顏色或之內咧，咁就會比較順眼啲啦。 哦，喂，仲有個秘訣喎，如果順眼嘅話， 嗯哼， 做人善良，睇落去就會順眼。 上游心生啊嘛， 係啊， 呢個必然嘅，無論高低貴瘦。乜嘢都好咧，真系上游心生，我系好信呢一样嘢嘅。 啱啱啱。 咁另外嗱，我讲到佢地雷位啦。 好啊， 有冇时间再讲咧？ 有你讲，你讲埋。你讲。 另外一个咧就系嗰啲仙女群啊。 吓，仙女群。 系嗰啲仙女群咧，佢好多层次啊。 系。 lace 嗰啲蛋糕群。 咩？my fair lady 嗰啲啊。 是啦是啦，即是那些我們都盡量避開那些荷葉邊啊，或者那些花色太過複雜那些群呢，我們都避它。除非你說布蛋糕群不是不得。我都見過有女仔穿蛋糕群呢都穿得很顯瘦的。譬如你穿一些雪紡質地。唔好聚嘅个布身，同埋颜色通都好一致嘅。咁你望落去呢啲都舒服嘅。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嘅，佢真系譬如系啲 lace， 仲要系啲比较挺身硬身啲嘅 lace 啊，太多 trimmings 嗰啲咧，我哋就避开佢咯。 哦， 因为又系越做越降啊。 系。咦，咁啊着旗袍其实最好、啊。 喂，有信心都冇话唔得噶，玲珑浮凸，我都羡慕嘅。 喂，系、啊，喂，不过都系即系又题外话啦。虽然话我哋就话肥仔肥妹系列啦，咁但系以前。以前譬如上海咁样，上海其实以前都好多人着旗袍噶，咁佢哋一定系有唔同身形着旗袍噶、哦。 系啊，同埋你都系有嗰个丰满咧，着旗袍其实靓，同埋真系即系讲翻嗰个年代，其实系有啲好好嘅裁缝啊，上海裁缝师傅咧，佢哋做嗰啲衫系度身订做噶嘛。 系、哦， 系咪啊？即系佢哋会真系识得做，譬如你胸部比较丰满嘅，点样着得到丰满得嚟？其实哇，又有翻条腰啊咁样，会喺个胸闸嗰度会做啲功夫啊，夹位点样帮你车啊？点样同你收腰啊？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即系就系嗰啲师傅嘅功力咯。 所以就系以前啲人咧，即系都话就系都系几廿年啫，佢哋就真系度身订就可以令到你个身形咧。是穿出嚟是好睇嘅， 啱啱好咯，啲嘢都。 哦，哇，呢、這个都巧妙喎、啊。咁如果譬如即系终极啦，如果你肥仔肥妹系列想有啲衫嘅，譬如翻工又好咩都好，系最贴身嘅，穿起上嚟最靓嘅，除咗唔好踩头先嗰啲地雷之外咧，就真系终极手段就揾个裁缝师傅啦。呢、這个年代比较上少人有裁缝师傅系更新噶啦。 难嘅，系啦，难嘅，即系如果你揾到一个，你都好好咁样去 mark 实佢啦，或者如果即系我觉得你穿到有一啲你。你去買衫最好就係有得試身啦、 啊。 咁、如果你話試咗身啱嘅衫嘅，咁你又會知道啊，自己其實都好多選擇。而我覺得嗰個終極咧，揾裁縫有啲難嘅。我覺得最緊要咧，我頭先講嗰樣嘢，上游心生。 係， 你個人善良，你自然就同埋嗰個自信咯。 係，自信係啊，即係唔好因為外界覺得你嘅身形係點樣，你就去到自己都懦弱咗個人。 係啊，因為當你就算你個身形幾靚都好，你冇自信，你行出嚟就會縮啦。 嗯，系啊， 你个膊头唔会打开、嗯，其实我自己都有呢个问题嘅。 嗯， 即系我着衫，即系我都系冇乜自信啊，对自己有时着衫。 系咩？ 我成日讲时装、啊， 我成日 follow 你嗰啲相都 OK 喎、啊，你哋几个女仔。 我哋要提自己，即系打开个膊头啦。呢、這个都系你自己展开你嘅膊头，一来着衫好睇啲，行出嚟会自信啲。其实呢一个都系、哦，喂件衫你晾起靓唔靓？有阵时就系、是，我将自己个身形，我将佢收埋先，我好惊俾人见到，定系我将系嘅，我行出嚟有信心，打开啲个膊头，挺直啲你个身体，其实着件衫出嚟都会靓啲。 哦，我头先谂到一个表表姐啦，真系，佢、都唔一定唔介意我哋咁讲嘅，肥姐几有信心，无论佢着咩身啊，肥佢一定亦都系佢个外表啊，佢个outlook啦，但佢完全系做到一样嘢，就系、是、我 carry 到，我系咁就系咁。咁啊，听系啊，听众都可以一惊自己身形点啊，谂下肥姐嗰种开心，着起上嚟就咩都 carry 到啦。 冇错， 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嗨，拜拜。今日温度23度，咁大家留意住啦吓，转头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咁啊晨光第一线，亦都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去到陪住大家嘅，咁啊再嚟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噶啦吓，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7:08嘅早上，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有直播室入边咧，白元浩、小白睇睇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翻到嚟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会有继续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见到船仔都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 另外咧就系交通组嘅mini 喺度。 Hello， 小白。 你好， 船仔。早晨啊。 特别开心啊。 系啊，见到你哋真系好开心，同埋有小白同我一朝早就喺度玩。 梗系啦，喜气洋洋啊！我哋直播室入边讲，系啊，洋溢四方。好啦，咁啊，朝头早嘅交通方面系咪都系喜气洋洋咧？ 都唔错嘅，因为现时各区嘅隧道情况咧都大致畅顺嘅。咁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而路面情况方面啊，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车龙去到青田路。而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车多少少，车龙去到福亨村嘅。提埋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九龙湾林华街有水管嘅紧急维修，去宏光道方向，咁近住宏光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如果车长超过7米嘅车辆就唔可以沿住林华街左转去宏光道。而受到日前流浮山深湾路嘅火警影响，深湾路介乎流浮山道同埋天悦路之间的全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的。 是啦，大家就留意住啦，有些部分道路在他们那个封闭啊，没办法啦，希望他们尽快重开啦。 是啊，都希望大家的车车啦，可以呢可以 车车 车车啦，就可以行到自己想行的地方。 是啦，那些车车呢就要安全啦。 系啦， 大家就好快脆就会到达自己想去嘅目的地啦。 车车都系要保持翻安全嘅行驶距离啦。 系啦，系啦， 同大家讲一讲一啲车车嘅最新消息。 系咩事？ 系啦，因为咧，运输署咧，琴日就宣布咗咯，大老山隧道将会喺11月26日星期日嘅清晨5:00开始咧，就实施二通行。 11月啊？ 系啦，11月26日 都就快， 十日之后啫。 系啊，咁到时候咧，所有人手嘅收费亭啦，同埋咧，快二通行嘅车辆咧就会取消嘅，个通道取消嘅，咁驾驶人士咧就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啦，透过二通行缴交隧道费添，咁就冇需要停车啦，或者排队付款嘅，咁大家就可以直接驶过，唔使特别去停驶啊，或者喺度左望右望，令到咧有一个交通阻塞嘅情况啦， 都应该冇问题噶啦，因为咁多条隧道， 大家都惯咗啦， 系啦，即系睇佢嗰个交汇嘅时候。 都试咗几条啦。 我真系觉得快咗噶， 系啊， 啲司机真系唔使停，又唔使找钱啊，系真系快咗嘅。 系，我都觉得系快咗嘅， 系 方便咗嘅。 一开始二通行实施嘅时候咧，可能一班嘅驾驶者咧未系好留意，或者未系好知道究竟要点样操作啊。嗰时咧，其实咧，一啲隧道啦，其实佢嘅收费广场嘅部分，其实真系有少少嘅驾驶人士咧，真系停咗喺度，谂紧要啊，要点样做啊，使唔使点样嘟我哋个曲啊咁样。其实佢哋咧嗰时就有时可能未系好习惯啊。咁而家大家都惯晒 啦， 系啦。 不过就希望嗰啲叫做收费亭啦，如果即系尽快就唔要嘅就拆咗佢啦。 系啦， 系啦。 因为同埋咧，我嗰时又同啲的士大哥喺度倾偈。佢哋话咧，原来系好容易嘟错噶。 哦，系咩？ 因为佢哋 有段时间咧，系的士嗰个收费问题出咗啲消息喺度嘅。 系好似话系因为有一个系佢哋车主啦，一个系佢哋噶啦。咁有时咧，二通行一行过咧，其实佢分唔到系要嘟，系一嘟嘟晒两个，或者一嘟就话啊，是但一个咧冇俾钱。 系。 于是就系咁追是但一个人啦，于是佢啲数目咧就好混乱咁样。 咁啊，见而家都冇乜呢方面嘅，应该系跟进咗啦。 好似话系关嗰张贴贴喺边度先，系啦，佢哋就话啊，唔知贴喺近住右边咁样咧就系最好啦，咁样 系。 咁详情大家都真系要留意翻唔同嘅资讯啦。 咁因为譬如本身我都有二通行啦，咁我贴嘅时候其实佢都有个 guideline 就话俾你听，你系可以贴喺个挡风玻璃边一个位置嘅。 哦，系啊，系啊， 系啦，咁你就跟住佢，咁佢。而家点样解决呢？咁的士大哥自己就会知噶啦，咁啊唔使再做咁多呢啲嘅嘅混乱啦。 咁船仔下次搭的士嘅时候咧，又可以问一下唔同嘅的士大佬 啦。系，咦，你点样做嘅呢？咁样访问一下佢哋对于二通行嘅睇法。 系啦，咁啊，迟啲睇下会唔会二通行再即系develop 多啲啦。 系啊， 令到我哋香港嗰个路面更加畅顺啦。 系啊，咁琴日咧，其实除咗宣布大佬山隧道之外啦，咁亦都宣布咗咧，其实计划就喺12月喺香港仔隧道都会实施翻二通行嘅。 哦， 但系详情咧同。同埋確實嘅日期咧，就會之後先公布啦。咁大家就留意住啦。 如果收得曬全部嘅隧道嘅話咧，咁我希望嗰個速度路面上面的速度又可以再快一点。 是啊，同埋呢，如果大家可能返工放工的时间啦，特别多车辆在不同的隧道里面行驶的时候呢，咁大家的可能返工放工时间都可以快一点啦。咁尤其是放工的时候，大家都急住返屋企。 是啊是啊是啊，急住返屋企啊。 是啊，咁就可以畅顺少少，咁就比较好啦。 是，除了二通行之外呢，其实我几期待的就是那个三隧那个分流那个措施。亦都按住個收費有少少調整嗰個措施咧，即係當佢真係 launch 嘅時候，到底對對大家有幾大幫助咧？咁樣咁啊，最希望就係譬如三條隧道，如果價錢方面可以令到大家嗰個車流係平均啲嘅話，咁我相信得益嘅都係市民啦嚇。 嗯，同埋咧將會有第二階段嘅分時段收費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望到啊，究竟自己幾點出門口，或者啊爭一分鐘會唔會爭好遠咧個價錢，咁就可以望真啲啦。 係啦，咁啊最緊要就係又配合埋啲彈性上班啦。 嗯， 盡可能都令到大家就個路面永遠都暢通咁咪最好啦。 嗯，我都好希望可以彈性上班。 咦，我帮你同你上司讲啊， 我都想弹性上班啊，最好每日瞓到自然醒之后先翻工。 哇，你真系想错你个心啊！好，快啲做嘢， 知道啦， 推潮。好，拜拜，唔该晒 Mini。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啊，船仔跑咗出去之后睇到啲咩啦？喂，船仔睇到啲咩啊？ 系，我就上潮啦。今日咧，佢就真系，喂，天气感觉麻麻地，可能咧冬天到咧，永远都系空气质素系差少少。今日系乌云密布 嘅。哎呀，乌云密布啊！哎呀，点估到咧？ 即系估唔到啊！但系应该就唔会落雨啦，因为就话非常干燥咁样，都好啊，终于冬天嚟啦。好彩佢圣诞之前都急住嚟咗先。 系啊，起埋嚟一转先啊！香港通常都系咁啊，圣诞节之前咧有一转或者两转系冻冻地咁样嘅，系啦，寒寒地咁样。 系啦，嗱，唔知道大家发唔发现咧，身边多咗好多人暴咳啊！即系无论你系搭地铁啦，或者系出边行街咧，身边嘅朋友们咧都多咗好多人咳啦。 系， 咁究竟 机点解呢？原来呢是关两个原因事嘅。咁第一呢就是我哋秋冬季节呢那个温差突然间有个好大嘅变化。 是。 咁你个鼻腔啊气管啊支气管呢啲呢就会变咗有啲刺激性啊。 嗯。 尤其是因为我哋个鼻系吸有啲空气㗎嘛或者过滤一啲杂质啦。 嗯。 喺呢个时候呢我哋就会出现咗啲鼻塞啊流鼻水或者系鼻涕倒流啦。咁、 哦、 慢慢呢就会好容易令到你咳或者你个呼吸道呢会受到一啲刺激嘅。 是。 是啦。咁另外个原因呢就系、是、我哋冬天呢通常都话我哋嗰、那个污染物呢系会多少少嘅。 是。 亦都係因為污染咧，令到我哋嗰個鼻嘅負擔咧係增加咗。 嗯。 咁所以我哋當我哋嗰個鼻功能下降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嗰個呼吸道咧就會失去咗我哋第一線嘅保護啦。 哎呀！ 係啦，咁就令到我哋嗰個氣管、那個黏膜啊，或者支氣管咧係會出現問題嘅。係係係。咁就又會比較容易，尤其是一啲長者或者本身係有一啲氣管疾病或者哮喘嘅人咧、 嗯， 或者係本身有鼻敏感，即係好似我咁咧、 嗯， 一凍啲我就即刻覺得哇天氣差啲嗰個氣。嗰個所謂空氣污染勁啲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容易咳啦。 哦，即係都係理解嘅。 係啊，都當然係因為本身冬季流感亦都有另外一個原因啦，即係亦都有一啲病毒出現啦。咁所以建議大家咧就話啦，你朝頭早或者夜晚出街咧，最好咧就戴翻個口罩。 嗯， 或者着翻啲高領嘅衣物。 係喎，我之前咧都係有呢一類型嘅氣管問題嘅，而家都未清曬啦。咁都睇醫生嘅，咁醫生都話係啊，你啲氣管咧咁啊，佢真係開嗰啲全部都係氣管藥俾我嚟嘅。係啊，咁 啊 又係啊，就完全同呢、這個即係咳啊感冒啲唔關事嘅，係真係氣管嘅問題。好啦，咁啊呢一個嘅氣管問題，佢都話咧有好多係原因嘅，咁可能即係空氣或者天氣啦。咁再 exactly 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因為我細個可能氣管都比較上差。咁啊，容易咧就叫敏感咯，咁所以就會出現呢啲，即係好似有啲乾咳咁嘅情況出現咯。 係咯，咁其實小白你都可以，雖然我覺得你都唔會，你戴翻個口罩，或者係著翻啲高領嘅衫咧，其實係可以避免翻吸入到一啲冷空氣啊，或者其實冰箱係唔會接觸到嗰啲污染物。 哦，有陣時係㗎，有陣時喺街咧戴翻個口罩，我覺得反而係令到自己嗰個呼吸道咧會舒服咗。 係，尤其是因為你其實戴翻個口罩咧，啲人唔係話焗焗地、暖暖地嘅。其實我覺得係個好處係咧，因為你可以令到你鼻腔附近嗰個温度咧、 嗯， 保持翻你個體温37度，其實你係冇咁容易鼻塞嘅。 同埋保持嗰個濕潤咯，最緊要係呢樣嘢。 冇錯啦，咁同大家講埋天氣先啦。今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最高氣温大約係24度，吹和緩偏北風，風勢增強，氣温逐漸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約係18度。咁展望未来两三日，阳光充沛，同埋非常之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最低气温大约系16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上升。 而家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就7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就系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今日生效紧嘅。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号到24年2月26号，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晨光大学。 继续翻到嚟晨光大学啦，咁啊，朝早7:20嘅时候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就系邀请咗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Mimi， 早晨， 咁啊，今日咧即系天气干燥啊吓，咁啊，好多人都会觉得咧，皮肤咧就掹掹紧嘅，咁我哋揾 Mimi， 梗系唔系讲下护肤啦，咁啊，讲下咧都同外表望起上嚟好重要嘅一样嘢。抗氧化即系永远年轻，个营养师嘅角度咧，唔知系咪即系叫食得好嘅话，个人系即系会保持得年轻啲嘅咧 ，Mimi。 都有帮助噶，因为其实你讲嘅抗氧化嘅食物，呢、這个都系帮助身体保持得后生啲嘅方法嚟嘅。 哦，咁啊，点样去到界别呢、這个系抗氧化嘅食物，嗰个又冇咁好嘅？有冇啲即系所谓嘅 super food， 又系咪即系等于抗氧化嘅食物咧 ，Mimi？ OK， 咁我讲下抗氧化食物先啦。咁抗氧化嘅食物咧，有好多会觉得防衰老。其实个防衰老就唔系净系外表噶，佢最重点就系我哋身体入面啲细胞嘅衰老，佢就可以帮我哋保持得佢好啲啦，同埋减低佢哋嘅老化啊，受到破坏而死亡嘅啲细胞。咁所以就即系其实好好啦，抗氧化嘅食物。咁而抗氧化嘅食物咧嚟讲嘅话，通常都会集中。集中咗喺一啲嘅植物类嘅食物，亦都集中在系咩咧？啲颜色上嘅 哦，即系越七彩缤纷就越多抗氧化物，我系咪可以咁样理解噶？ 你可以咁讲，应该越七彩缤纷咧，即系话嗰个食物嘅抗氧化量应该就会再高啲。 哦，咁肉类咧，肉类会唔会有啲抗氧化？ 系啊，鱼嗰啲系咪都系抗氧化？ 系咯，其实 肉类入面咧都会有啲，但系嗰啲就会讲到系一啲维生素啊等等呢啲嘅营养而有抗氧化作用。但系我哋好多时而家成日讲嘅抗氧化咧，就系讲话食嘢要有好多颜色，譬如要有紫色、黑色啊，或者要有红色啊等等呢啲去攞我哋嘅抗氧化物，系啦。咁而你另外讲话食物入面嘅仲有冇啲有抗氧化物，即系譬如好似蒜入面就有大蒜素，大蒜素亦都系一啲嘅抗氧化物。咁但系大蒜素你睇唔到颜色嘅， 系 咁其实实际上我哋讲所谓抗氧化咧，系一堆嘅维生素，我哋叫抗氧化，定系净系点样先叫话啊呢样嘢就叫有抗氧化嘅功效啦，咁样 嗱，头先好似讲过我讲嘅颜色啦，咁就譬如好似蓝莓好出名噶啦，好多又话对眼睛好啊， 系啊系啊， 咁蓝莓其实入面有有花青素啦，亦都有个叫做解黄素啦，咁呢啲其实都系爱嚟减低嗰个衰老程度啊，对眼睛啊，甚至乎对脑部啊血管嘅弹性都有帮助嘅，系啦，咁而另外有啲咧就可能系讲紧话针对性咧。就特別對埋癌症啊嗰啲嘅幫助，就係好似茄紅素啦，咁就喺邊度嚟嘅咧？就喺番茄度嚟嘅，係啦，咁所以好多人话啊食番茄都好啊，咁佢除咗可以即係预防癌症，特别系啲乜嘢嘢就系前列腺癌啦、肺癌啊、或者一啲系讲緊乳腺癌啦，咁亦都可以预防血管硬化啊、脂肪积聚喺血管嘅机会啊，咁所以亦都好好，咁但系好得意嘅要讲下咧，就系、抗氧化物咧嘅含量其实会受温度啊嘅影响嘅。 啊，我啱啱就 系我都想问煮嘢咧，系咪会降低咗个抗氧化程度咧？ 但系譬如番茄啲人又话加热茄红素啊劲啲，咁到底系点咧？ 系啦，就因为我啱啱讲紧茄红素，所以我就想带出温度呢样。系啦，咁就大部分嘅抗氧化物咧都系受温度而影响佢嗰个嘅功能嘅。咁、但系茄红素就发现咧，就系佢。煮熟咗嗰个嘅功能性咧系会比较高嘅，咁、所以咧亦都要带出个重点就话、是，即系食嘢其实无论熟嘅生嘅，我哋都要食下，互相去配合。 咁 系咯，咁 番茄咁样应该点食啊？ 即 系 炒番茄，番茄炒蛋， 茄红素定系食佢嗰个抗氧化咁样噶？我应该系。 如果你想攞个茄红素嘅话，咁我哋确实要去煮咗佢食嘅，系啦。咁譬如就要点煮嘅咧？无论你蒸啊、烚啊、或者炒都得嘅。咁但系咧，因为茄红素其实都系来自即系维他命 A 啊，咁而维他命 A 系一个脂溶性嘅维他命嚟嘅，咁所以茄红素咧就要去吸收，就要同时间要有油份嘅出现啦。咁所以咧就要煮时。落少少油，咁就帮助我哋身体能够好好去吸收佢。 即系番茄炒蛋系得咯， 系啦，即系清蒸番茄系唔得嘅，或者微波炉加热番茄系唔得嘅，系嘛？ 冇错，除非你同餐会食一啲有脂肪嘅食物啦，即系譬如好似番茄炒蛋，我叻到唔需要用油嘅，但系番茄冇脂肪，鸡蛋油，咁所以佢都可以帮助嗰个嘅吸收啦。 咁、但系如果譬如我唔讲煮啦，有冇啲食物讲到明系话个温度低啲嘅，即系我生食咧，其实个抗氧化程度系好啲嘅咧？ 鱼生咁系咪生食有抗氧化咧？ 嗱，魚生要睇個喎，咁佢嘅抗氧化物，即係譬如特別會可能風會就三文魚啦，因為三文魚入面有維他命 A， 係啦， 咁維他命 A 呢個都係一個抗氧化嘅元素嚟嘅，咁係啦，咁所以但係如果你話魚嘅生食熟食嘅話，就要再去有研究到講蛋白質嘅啦。蛋白質始終煮熟咗佢個吸收量會比較好啲，生食就冇咁好嘅，係啦，咁所以都真係。讲下讲下好似好複雜㗎，咁食生好一定食熟好，係啦，咁即係有陣時食刺身又得，咁但刺身又唔可以長期食嘅，咁所以我哋有陣時又要煮熟佢食啊咁樣樣囉，係啦，攞個平衡，永遠要食平衡，就唔好話呢個好就食好多，因為其實我都有個案係佢好有個病人佢好注重食嘢嘅顏色嘅，咁但係就真係唔識得去配合翻點樣去食法嘅話咧，其實佢身體都係有問題，而醫生要嚟揾嘅。咁但係我同咗佢解釋咗，即係唔係樣樣嘢要撞到七彩，因為佢朝頭早又要食黑豆，又要食紫番薯，跟住又食番茄。系啦，佢真系所有顏色去配合曬，但系出嚟嘅份量，所有嘢系做錯咗，其實都未必令到個身體健康。咁所以我哋大家要去知道翻，即係點樣去好好去食，唔係話每日我一定要指定食一隻顏色嘅食物，係啦。咁同埋亦都好似我要講嘅話就係、紅酒啦，紅酒入面有。即係抗氧化物，我諗好多人都有聽過。係 啊，有啲人話又話飲完之後年輕啊，好多啲咁嘅講法嘅，係咯。 冇錯啦，冇錯啦，因為佢入面有個抗氧化叫做白藜蘆醇嘛，咁佢其實來自喺邊度咧？就是、來自嗰個紅葡萄嘅皮。 哦，皮嗰度， 咁其實我平時食提子，係咪都嗰啲連埋皮食咁？我係咪都係有咧？ 哎呀，我食嗰啲咩？唔知嗰啲牌子嘅嗰啲大粒啲嗰啲提子咧，好危險啊！大粒啲啲提子，咁我嗰啲會搣咗個皮嚟食，咁我咪食唔到抗氧化咯。 哇！你哋真係講咗好多重點出嚟，冇錯啦，係啦，嗱，咁所以咧要去知道，哇，紅酒對心血管好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咧喺外國一啲嘅癌症嘅協會啊，加拿大又有，美國又有啊等等嘅話咧，佢都話其實紅酒咧。亦都同時含有酒精，酒精係一個致癌物嚟嘅，咁所以咧就唔好話諗住聽到紅酒對身體好、心血管好就猛飲啦，係啦，因為同時其實有一個存在嘅破壞性就係個酒精，咁所以食紅提係好嘅， 係食紅提好嘅、哦，我即係紅酒就係又幫你又害你啊，一啖砂糖一啖 A 嗰啲啊， 冇錯，咁而紅提就真係冇咗酒精啦，不過你食紅提搣咗個提子皮。嘅話，咁你又有咩顏色喺度咧？掉曬落垃圾桶噶啦！咁所以咧，有陣時我哋就要知道咧，洗乾淨啲水果，而啲水果啲皮層係食到嘅咧、千祈唔好嘥佢，係應該要掉咗落自己嘅肚入面去享受佢啲抗氧化物嘅。 係咁，去到仲有少少時間咧，想問埋，其實食嗰啲補充劑啊，譬如嗰啲 NMN 嗰啲咧，而家好興噶嘛，係咪真係話幫到抗氧化嘅咧？ 嗱，嗰個就係其實主要幫助細胞修補嘅咁樣，係啦。咁但係亦都講到抗氧化係真係好多好多外邊有一啲嘅補充劑係 target 啲抗氧化物，而個濃度亦都相當之高嘅，係啦。咁所以呢啲就要去小心處理，因為都係即係喺外國嘅指引都係話盡量食天然嘅食品去攝取抗氧，同埋係最好嘅。 明白曬，唔該曬 Mimi， 下次再講，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费罗丽庄园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央视新闻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在香港时间清晨大约五点半结束，历时大约两个钟头。習近平之後出席拜登舉行的宴會，兩人在會談開始前都強調兩國關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拜登強調最重要的是大家彼此清楚了解，而美中必須確保競爭不會導致衝突。習近平就表示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都不能承受。 強調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各自的成功都是彼此的機遇，只要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完全可以超越分歧，找到兩國相處之道。他堅信中美兩國的前途是光明。美國白宮表示，拜登和習近平就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坦誠和建設性的討論，並就有分歧的領域交換意見。一名被哈馬斯武裝組織掳走的以色列女子據報在扣押期間分娩。以色列總理辦公室發布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妻子莎拉寫給美國第一夫人吉爾的信，莎拉信中表示一名被挟持的女子懷孕並在被扣押期間誕下一名嬰兒，指這名女人質和她的初生嬰兒正被謀殺犯挟持，必須呼籲立即釋放人質，結束這場在一個幾月前開始的噩夢。莎拉在信中亦指被挟持的人質中亦包括一名十個月大的男嬰。美國總統拜登在星期二表示，相信有關哈馬斯釋放人質的協議將會達成，但他未有透露詳情。世界氣象組織最新報告顯示，去年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再創新高，並且上升趨勢仍然繼續。報告顯示，去年二氧化碳的全球平均濃度首次比工業化前時代高出 50%， 今年的濃度仍然繼續上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增强，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18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五和星期六最低气温16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私隧沙田入口就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而家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嘅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受到日前流浮山深湾路嘅火警影响，深湾路介乎流浮山道同埋天悦路之间仍然全线需要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二台 话你知。 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位于泰国中部的斯帖历史公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斯帖历史公园大约从五世纪开始建立城邦，一度极具规模，去到大约十三世纪逐渐没落，最终成为被废弃的遗迹。 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建筑群的历史可以追溯去到1500年至1700年前。遗址不单止展示泰国的艺术、建筑、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繁荣，还反映到从史前晚期到古代高棉时期泰国土地上的文明进程。 今次斯帖历史公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1992年泰国乌龙府的班青遗址入选之后，泰国建筑再次获得这个殊荣。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Purple Birdie Boy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19号登上 rg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我们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人看事物的角度可能不一样，要怎样打破既定框架，消除潜藏偏见和误解呢？逢星期日凌晨12点至1点，同处一室，有主持程洁明、平等机会委员会代表，拉近和大家的距离，找出彼此共通之处。可能你会发现，原来我们都是同处一室。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7:39啊！哇，今日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干燥少少。嘉明早晨， 早晨啊， 早晨各位， 早晨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朋友。哇，首先要第一件事咧报道翻，寻日同样时间讲过咧，咪话星期一晚喺维港上空无端端有一个无人机 show 嘅， 系啊系啊系啊，记得。 我终于揾到系咩一回事啦，原来真系彩排嚟噶， 哦， 系啊， 彩排都咁好睇啦， 所以咁神秘咯。 你屋企可以睇到彩排， 但好难神秘。 我都想睇好多唔同嘅彩排，可唔可以睇下黎明演唱会彩排？ 我都 去啦， 我 买唔到飞入去， 真系可以远超对面海有啲咩 show 做。 我都想听黎明唱快歌啊！ 系啊， 咁样 我想听傻痴痴啊！ 系啊，嗱，讲翻呢一个无人机 show 先，咁我寻日都讲到兴高采烈啦，终于都揾到啦。原来人哋喺港铁灯箱度咧，除咗会见到我哋咁多位嘅同事嘅相之外咧，系会见得到有呢一个嘅， 仲有我哋咩？现在 仲有啊， 还在啊，我哋 系咪？ 还在，还在就好啦。 我哋永恒啊， 嗱， 几大啦，讲到 个台又永恒， 系啦， 个台又永恒啦，二台又永恒啊。 讲翻呢件期间限定啦，唔系永恒嘅事啦。就原来咧喺嚟紧嘅11月18号同埋19号咧，喺西九文化区举行呢一个咧叫做 Love Your Life LOL Party 2023，都唔系第一年搞噶啦，上年都似乎搞得唔错嘅。咁呢个 party 系咩嚟嘅咧？都几精彩嘅噃，包括咗咧有今年嘅吉祥物米仔， 哦、 就是、那只猫，就会带你有一连串嘅精彩活动啦。做佢 friend 嘅，佢有个 friend 叫吴食德，同埋鬼鼠鼠。 sorry， 吴食德系一只鸭嚟嘅， 系啦系啦， 鬼鼠鼠咧， 鬼鼠鼠 老鼠咯， 系啦，会同大家影相打卡嘅。 咁唔得，争、okay? 一个四大金刚入边要加埋提子。 系虽然虽然唔同部门， 系第二个 department 嘅， 点都可以 crossover 噶，系咪先？我见阿尹光光哥都周围同人哋 crossover 啦，系咪先？ 因为今次咧就系香港警务处毒品调查科主办噶啦，咁所以佢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表演嘅，包括咗有啲咩嘢咧？有禁毒领袖学院嘅学员咧，有一啲嘅摊位游戏啦，有一啲系戒毒嘅复康者组成嘅乐队会有音乐演出啦，街头嘅音乐表演啦，花式啦啦队，甚至乎咧系警犬嘅表演咧，都会有嘅，不过、 哦、有警犬 系啊，系要需要有呢个事先嘅登记。成个活动系免费入场，亦都系人数无限嘅。你做咗登记就可以噶啦、 哦。 有兴趣嘅话咧，除咗可以上西九嘅网站之外咧，亦都可以上 idea.gov.hk 就揾翻呢个 LOL Party 嘅直接连结就可以噶啦。 咁、啊，认识一下啦，呢啲禁毒嘅信息啊，知多啲啊，好啲啊吓。咁啊，大家唔会咧误堕呢个咩毒网咯。 冇错。咁啊，如果你真系想睇我寻日讲嗰个无人机嘅 show 嘅话咧，就要留意，因为系首晚，即系十八号嘅夜晚咧，就会可以参与活动之余，喺翻呢一个西九嘅靓位嗰度咧，睇到呢一个举行嘅，哇，真系精彩到不得了嘅禁毒主题无人机 show 啦！ 十八号即系星期六晚上喎， 冇错啦，咁啊系时候登记噶啦噃。好，跟住呢个时候咧，转一转个话题，寻日我哋都讲呢一个年宵市场啦，无端端又有条桥出嚟咧，同大家讲下啊，摆摊位可以趁住农年有啲咩生意制作啦， 系啦，又话出年又好多农 B 出世啦， 系咯，嗱，其实咧就住唔同嘅生意主题咧，都真系商机无限嘅、 嗯。 今日咧想同大家探讨下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就系、是、一种嘢叫做 femtech，fem 系 fem，、嗯、然之后就 technology 嗰个 tech，、 哦、 即系话专揾女人生意，不过系科技应用上嘅生意。 诶、哦，识做啊，识做、啊， 识做系咪啊？ 系啦， 其实咧、 啊、 都真系好宽广嘅个市场。譬如诶，依、嗯、家智能手表咧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应用程式，系关于诶、女性嘅经期啦，可以有一个提示啦，可以一个温暖度啦，或者有啲诶好温馨嘅 suggest 啦，譬如叫你饮热朱古力啊，唔好饮冻嘢啊，头嗰两日唔好，即系加入咗诶、西医嘅概念，再加埋一个咧中医咧诶点样养。新嘅概念咧，佢会弹呢啲叫提示出嚟嘅。咁、 啊、 好似咧你就算最痛嗰几日咧，我有个女性朋友咁样讲啊，好似广告咁啊，就算你最痛嗰几日咧，都有人关心你咯。 系 只手表啊，智能手表同你讲， 好 mean 喎， 都唔好咁讲。 但系如果同个男士侧边嗰位男士讲，系啊，都有人提示我噶，只表提我咯，你冇提过我咯咁样。 但系讲真，女人有月事嘅时候，你系咪下下都会同你嘅另一半讲先？除咗for唔方便嘅原因之外， 系啊， 咁所以佢又未必真系可以随时可以关心得到你嘅事。 我以为一定会知，因为你要话俾人听嗱，个机有心情真系麻麻地噶。 唔系个个人都好似你本尊咁心情起伏噶，可能。 O K， 唔系个个人都会有你呢个预示， 系啊， 会先通知，然之后先至爆炸嘅。 系啊， 嗱又咁讲， 爆炸。 同埋有阵时都系乱少少嘅，我有啲朋友仔都同佢讲啊，话好似。上两个礼拜食饭嘅时候，佢已经系肚仔奄奄痛啊，跟住点解两个礼拜之后又嚟嘅咁样？跟住佢话系啊，呢排好乱啊咁样。 系咯， 佢话咁我都好乱啊咁样。 都系嗱，讲紧全球咧系有成39,000,000嘅女性啦，所以呢一个嘅 pool 系相当之大，基本上全球人口一半都系女人。呢、这、一个嘅市场嘅管嘅方度咧，系非常之深远嘅。 系 又讲下啲近年一啲比较成功啲嘅例子咧，其实 Femtech 咧都讲咗大概五年左右噶啦。不过咧，譬如话喺亚洲有全球女性人口嘅一半啦，但系原来得15%嘅呢一啲 Femtech 嘅初创咧，系源自亚洲嘅啫。咁、哦、有啲边啲系成功例子，又可以等大家咦，可唔可以舐一舐口水先？第一个讲个最劲先噶啦，好嘛？我哋用五年增长嚟到做嗰个增幅去到预算啦。有一间公司咧，我唔讲佢个名啦，佢就系嚟自美国嘅公司嚟嘅。咁佢嗰盘生意咧，就系专为女性同埋企业去一齐订做一个，当你想开展人生新一页，想做妈妈，有一个家庭嘅生育计划嘅时候，点样去同你间公司倾啲一条龙嘅服务， 哦、 变成你嘅员工福利之一。咁佢呢一种 B2B 嘅方式呢就包括咗第一我会安排呢一位员工透过你公司嘅福利去到同你度一个係啱返你公司进度嘅产假日数甚至乎係月数啦。咁同你有一个度身订做嘅产假之后呢会同你有埋嗰个究竟你包嗰啲福利係佢产检你包唔包啦。佢如果佢係 IVF 嘅话嗰、那个费用又昂贵好多你公司又包唔包啦。係度身订做一种设计模式嚟嘅。 哇呢、這个分娩顾问呢、 啊、 除咗好呢同埋佢个 南海嗰个位系咩？即系如果你有睇过一本书叫《南海策略》咧，就系佢可以食埋两边啊。其实当咧你系雇员咧，你会揾呢啲叫做生仔嘅 consultant 啦。 嗯， 其实间公司咧，佢只要揾一个生仔 consultant 咧，佢就处理晒咁多嘅雇员。咁你谂下，哇，真系好宽好广。除非你请翻嚟嘅员工系唔生 B B 嘅啫嘛。只要咧有大批量，譬如你请100个员工，咁都系年轻嘅新势力嘅。咁你 feel 到佢生小朋友嘅可能性都系相当高啦。咁其实有咁嘅政策去俾公司用，或者调翻转头呢啲咁嘅支援咧，其实都有需要。 同埋咧，一啲系巨企嘅话咧，讲紧系跨国嘅一啲。巨企咧，呢一间嘅公司佢系支援紧系50个唔同嘅国家，咁所以有啲跨国公司咧就好中意用呢一间公司，然之后啲新投资嘅朋友咧又觉得你有呢一间公司，咁即系话我做你嘅员工喺呢一方面嘅 planning 可以做得好啲。 系啊，呢啲公司咧叫解决方案公司啊， 冇错啦， 专系帮人哋解决方案嘅咁样。咁啊，譬如如果觉得公司太多人大肚啊，影响工作进度，呢啲公司就会叫做应运而生咯。 系咯，嗱呢一个嘅产业链有。几犀利咧？讲紧佢系五年内嘅增长系99倍， 哇！ 99倍啊吓， 因为之前冇啦，因为之前冇啦，咁你低基数效应未有99倍咯。 嗱，讲啲细少少嘅啦，其实都系有唔错嘅增长嘅。呢间公司嚟自加拿大嘅多伦多，咁佢就专门咧去做一啲月经杯嘅东西，咁佢会做一啲嘅所谓旗舰式嘅产品系咩咧？包你12个小时防漏嘅月经杯啊，又或者系喺你经期期间一啲嘅支援嘅，咁呢一间公司咧都犀利噶，五年增长都7.2倍噶，2018年先至系正式生产嘅呢一间公司，咁甚至乎咧再去远少少咧，有一啲系用啲 app 嘅程式去到帮你啦，譬如话头先讲过嘅呢一个母乳喂哺，都系女性专门嘅一个嘅话题嚟嘅，帮一啲嘅新手妈妈，呢间系嚟自西班牙嘅公司，佢嗰个增长倍数五年之内咧冇咁夸，都有1.5倍嘅，但系因为佢系嚟自西班牙公司，所以佢语言限制上咧，佢只系提供到西班牙文同埋英文。嘅支援啫，不过佢嘅用家就话咧，有73%嘅妈妈系用呢一个 app 就话，我整个嘅母乳喂哺嘅过程呢一个 app 系我嘅首选，同埋佢系帮到我好多，佢系帮到我有增长，我有知识，因为佢有好多啲 AI 又好，又甚至乎咧系一啲线上嘅助语师、催语师咧，去到俾啲即时嘅意见你，因为咧。当你夜阑人静喂紧奶嘅时候，你个老公都唔识啦，你问佢做咩咧？咁所以咧，你又唔知道去边度揾帮手。 我冇尝试过，小白有冇需要回应一下关于呢个夜阑人静嘅时候？ 夜阑人静嘅时间咧， 系啊， 就算帮唔到手咧，都要起身。 系系系， 呢个系 精神支援， 一定要嗱，都要起身。斟下暖水啊，咩都好 啊。 就算你冇嘢做咧， 佢觉得好啊，咩都好，咩都死。系啊，你死起身先啦，唔好讲咁多啦。 千祈唔好净系瞓，话俾你听。 冇错。嗱，又甚至乎咧，都系一啲同妈妈有关嘅产品啦。呢间咧就嚟自英国嘅公司嚟嘅，咁佢哋主打嘅一啲犀利嘅产品包括啲咩嘢咧？系帮妈妈揾一啲比较现代化一啲嘅叫做泵奶器。因为泵奶器呢样嘢咧，又系好奇怪嘅。一嚟而家近年先至有一啲系无线嘅泵奶器。啲線咧，當你係泵緊嘅時候咧，又真係非常之麻煩。咁佢無線啦，同埋最緊要有一個新嘅產品叫做無聲泵奶器，係靜嘅。 哦，係啊，係而家多咗好多。 嗱，呢個咧真係泵過奶先知。當你又係啦，有個新生 B B， 夜媽媽喂完夜奶之後 ，B B 瞓得翻，老公瞓得翻，媽媽喺呢個時候咧仲谷緊嘅話咧，就要揾一個夜難人靜嘅角落頭位，燈都唔著。连住个泵奶器，唔接成20至30分钟，嗰种嘅寂寞咧，真系好难想象得到。咁但系呢一啲嘅公司咧，就会喺形形色色上面去到精神支援啦，做一啲嘅产品，等到你成件事系 pleasant 一啲，似翻我哋咧以前系期望做喂哺母乳嘅时候嗰一个画面，好温馨啊，好似好简单啊。 我见嘉明一路讲嘅时候咧。眼睛都有少少感动嘅，亦都觉得呢啲都系叫做陪伴你分娩嘅恩物啦。意思系乜嘢咧？个陪伴过程，就算你老公唔喺旁边，起码呢啲即系唔会夜难人静嘅时候， 起码有个 app 系啊，我都有个 app 啊。 我想问一问咧，个 app 会唔会陪你倾下电视剧啊？倾下啲最 basic 嘅嘢， 其实可以哦， 即系对闺蜜倾偈咁样。 冇错啦，咁你净系讲啲 knowledge，OK， 即系常识或者知识，我都会吸收嘅。但系关于我真系想要紧陪。 倾下闲偈咁样， 或者起码俾你点播一下串流平台啲作品出嚟咯。 咁而家已经多咗好多呢啲啦。平时我都有朋友试过咧，冇男朋友啦，佢就揾个 AI 话叫佢用一个霸总嘅模式，霸道总裁嘅模式咧，同佢倾偈。之后咧佢要 tune 佢嘅，即系佢就一菜就你好你要啲乜嘢啊咁样，话唔得，你要用霸道总裁就话你。而家同我要呢一样嘢， 系 即系你即刻觉得哇， 人工智能 好好啊咁样， 好似有个男人咁样系嘛？但唔系所有男人都咁霸道嘅，有啲系好温馨同埋暖心嘅，等于 好有暖男嘅感觉。 亦都唔系所有女性都觉得唉好寂寞嘅，有啲就算一个人去肩负自己生育嘅使命，我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好伟大嘅母亲。 系啊，嗱讲紧咧，无论系医学界又好啦，嗰个负担系沉重嘅。譬如话美国咧，原来适龄去开始接受妇科检查，即系15岁或以上嘅女性咧，系对比起每一个嘅女性同埋医生嘅比例，妇产科啊是3000个先至揾到一个医生嘅啫，咁所以整个医疗系统当中嗰个商机系相当之雄厚啦。原来全球咧每一年摆喺净系专为女性健康而设嘅科研咧系得3%。 哦，咁真系相对 真 系 好大个 market， 系啊，咁所以其实嗰个嘅蓝海嗰个商机，同埋真系帮到女性嗰一件事咧，好值得大家考虑一下噶。Everybody loves you, baby. You should trademark your face. Running on the block to be around you. But baby, I'm first in place. Face card, no cash, no credit. Yes, card.Application interview, sweet like marabou. Look at you. Girls， 佢系 Troye Sivan。 晨光第一线，船仔。 头先就讲完 FamTech 啦，我又讲下一啲 technology 嘅嘢。 好啊， 咁样咧就讲下晶片，但呢个晶片咧就唔系话摆落我哋电话嗰啲，系摆落我哋个头度。 系 啦，科技片 系啊，系咪摆完啲晶片入去就已经有学习嗰个技能就可以解锁噶啦？即系将一啲我自己一世都唔会识嘅，譬如乜嘢咧？西班牙文啦，我觉得我自己一世都唔会识嘅。 例如揸飞机， 系揸飞机啦， 我呢一世都唔会噶嘛。 或者多少少嘅医学常识啊，即系自己都想知道。 咦，我都变医生？我可以帮大众咪翻工喎， 系喎 系 喎 系喎，你可以变律师医生，唔系识多少少系好啲啊。你譬如法律知识，我估基本人其实都应该读少少啦，保障自己啊嘛。即系有阵时我哋傻乎乎咁样犯咗法都唔知道噶嘛。系咪先？即系所以呢啲晶片系咪咁样帮得到手咧？选择 咦，佢呢一款咧又唔系话真系课你学习嘅，都有少少嘅。嗱，因为咧想讲咧就系呢一个我哋世界首系咪首富咧？即系阿 Elon Musk 咧，咁佢咧就尝试话啦啊，佢而家旗下嘅神经科学公司咧会喺明年开始啊，系真系明年就开始为人脑植入晶片啦。 我已经唔知道佢开咗乜嘢公司啦， 太多啦。 系啊，咁当然有啲公司我唔会提啦。咁但系佢上太空嗰个公司，我以为系包揽晒所有， 咪系咯， 包 tech 啊，乜 tech 都系关嗰嚿嘢。 佢太多公司啦，而家系啊，嗱，依家因为我之前听就算话晶片都系嗰啲，好似话啊讲系有，但系好似未实际见到。佢呢一个咧系话已经系揾紧呢一个首批临床试验者嘅志愿者啦。嗱，点解咧？因为佢话嗱，你想象下成个手术先，就系咧，佢系会喺我哋嘅头骨入边咧植入一个好似我哋而家。即系佢哋就话25美分嗰个硬币大细啦，咁就植入佢哋嗰个叫做一嚿头骨嗰度，然后咧就会再喺个头骨入边咧，就会再植入一个叫做无线充电嘅智能晶片。个点解佢要咁做呢？或者佢想揾啲咩人呢？佢系想揾一个40岁以下，然后四肢瘫痪或者系有渐冻人症嘅人咧，去做一个志愿者身份去参与嘅。 系。 咁所以其实佢个乒乓咧系想试下啊，如果你植入咗呢个晶片嘅时候，当你瘫咗啦，你系咪可以同外界沟通到呢？就用呢一个晶片，用一个智能嘅方法。 咦，我立体啲咁样讲啊吓，有啲似咧睇超级英雄片入边 X-Men 入边嘅 Professor X 啊，即系佢咧都系双脚瘫痪噶啦，咁但系佢用脑电波同好多人去沟通咯。咁嗰个脑电波就系超能力维度就系脑电波啦。咁但系如果用 Elon Musk 嗰个说法就系植入咗晶片，用晶片去做到啲通讯咁样咯，都几 好。如果真系得嘅 话，系啊，真系将 X-Men 入边嘅桥段变成真，暂时听落去啊， 系啊，同埋因为佢而家自愿啊嘛。佢原來咧本身咧係佢諗住正式推出嘅時候，每人收$82,000，咁另外咧再會收呢個保險公司大概$312,000。即係等佢話，即係話如果你一年咧做到2.2万宗手術咧，一年嘅收入係有$86.7亿。 好正噶呢啲企業家咧。乜嘢都未做啦，佢、 啊、 已经同你讲有几多钱赚， 志愿者都未揾到， 志愿者呢一刻都未揾到咁样系嘛？ 咁但系如果真系有机会啦，你哋会唔会试呢？ 我会，如果我系渐冻人嘅话，或者真系嘅身患疾病，好多嘅病者都会买个机会嘅。 又或者系身边嘅照顾者都会好希望再一次同翻呢一位嘅亲戚或者系家人去沟通， 系 咁，所以嗰一个嘅愿望咧，真系。俾唔到一个金钱嘅价格落去嘅， 系啊，你谂下，即系我哋简单如点解成日话喺晨光嘅时候啊，朝头早如果可以同你另一半讲声我爱你咁样， 啊、 其实对于可能渐冻人嚟讲，或者有呢个病患嘅人嚟讲，都几弥足珍贵啊！呢三个字啊，无论英文好、中文好啊，都未能够宣之于口。如果你可以令到你终生嘅伴侣可以好翻，而佢真系可以好直率咁样话俾你听。哎，宝贝啊，我呢几年真系好爱你啊，多谢你嘅支援。哇，我估，韩剧桥段咁样系嘛？ 咁但系如果就当啦，我而家唔系 extreme cases 嘅，即系我未至于有渐冻人症，纯粹系即系植入咗晶片，你可以学一个语言或者学一啲知识。你会唔会仲系咁样做？因为我未必，我觉得好惊啊！我宁愿 做手术啫，系 嘛？哦，系啊，你有麻醉又要植入啲嘢落你个脑度。 我 个技术而家未咁成熟。 识一位识讲西班牙文嘅朋友 好似咁样快啲。 系啊， 都要啲时间嘅。如果普及到，咪试下咯。普及唔到就自己无谓做白老鼠啦。我觉得系啊，稳阵都系上将嚟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 只想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星期四嘅时间啊，早上啊嘅时间，当然咧，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啦，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好，大家好。 系你好啊 ，Dicky。哇，同你讲下股票市场先。哇，琴日好叻仔，升咗咧682点啊！咁以为三点零钟嘅时候咧都冇升咁多啊，点不知越升越有啊！咁啊，拉升恒指啊，几只恒指成分股啲大科企啊出业绩啦，份业绩都几靓仔。咁啊，转个头当然要同 Dicky 去讲下啦。咁啊，集拜会又好似好释出善意啊！我哋所有嘢都系开开心心又食饭咁样，即系好似我同你朋友。有关系啊，间唔时出嚟，朋友无事常相见，食下饭，谋求下一啲新嘅工作进程，都系好事。Dicky 系咪咁样分析？系咪咁样睇咧？交俾你一次个讲啦，唔该晒。 哎，好，咁金融市场嘅气氛咧，一下子咧，哇，就真系咧逆转得都几犀利吓。哎，应该咁讲啦，金融市场就向来都系咧。即係變幻莫測噶啦，係咪？咁頭先阿歐就講啦，即係中美嘅關係，呢、這個關係咧，亦都喺我眼中係最錯綜複雜嘅。即係如果你話過去我嘅形容咧，又點樣咧？又唔係朋友，又唔可以係敵人、哦，因為點解啊？你嘅朋友又可能係我敵人，我敵人又可能係你嘅朋友，咁點可能你係我嘅朋友咧？咁但係而家又唔係、哦，又好似都有得傾下、哦，都係即係又開始慢慢又演變成變翻有個朋友嘅關係喺度喎。嗱，當然朋友嘅關係啦，就都好分唔同嘅層次嘅，有好㗎啦，有真㗎啦，有咧泛泛之交㗎啦，點下頭問候一下，然後唔知講啲咩㗎啦。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咧，我哋都唔可以過度。去咧就係幻想同憧憬，哇！呢、這個就變成好朋友啦，咁都唔可能嘅。咁但係，都係嗰句，起碼咧就唔係敵人先。咁呢個好緊要。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大家就會睇到，即係全球最重要啦嚇，即係話中美嘅關係，因為講緊兩個即係超級大國，真係有一個改善嘅空間。咁我過去都講啊，喂，即係對於世界和平嘅進程喺而家呢一刻，即係全球啦好多嘅。地緣政治嘅風險，又真係俄烏啊，又以巴嘅戰爭咧，又無日無之咁樣，咁都真係啦。兩國咧釋出一個即係善意又好，橄欖枝又好，點都好啦，咁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嚟，我認為。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喂，會唔會有少女藏刀啊，又棉女針啊，又另轉背又完全又唔同曬個畫面啊咁啦，呢啲好難講嘅，因為譬如話今日都睇到啲消息就話，唔係而家即係講緊一啲即係美國嘅一啲退休基金咧，可能都會減持，甚至乎唔再買咧即係話港股啊。當然啦，呢、這個真係一啲傳媒海外傳媒嘅報道，即係亦都未證實，亦都講緊咁多個退休基金係咪個個都唔買先咁？咁即係呢啲都好多變數。咁但係冇理啦，總之喺而家呢一刻咧，就三件事就刺激咗。整個股市的氣氛好返好多，第一就是美國的債息呢就持續咁回落，市場預期美國息口見頂的呢一個嘅睇法呢就越嚟越確立啦，咁再加埋呢近期美國啲經濟數據呢基本上就穿線呢都係反映得到個通貨膨脹壓力呢係繼續呢得到舒緩，咁呢個就相當之正面啦，咁就係 CPI 啦PPI 咧，啱啱昨晚咧都係咁啊，更加咧出現一個按月咧十月份跌嘅情況啊嚇，咁啊好啦，通脹跌啊，最緊要就係反映得到未來加息嘅預期就冇啦嚇，唔係降温啦，就冇啦咁。好啦，但係咧就其他啲經濟數據咧，包括製造業指數，美國咧又竟然比預期勁好多喎、哦，零售銷售嗰啲咧又係比預期係好一啲喎、哦，哇！咁即係話好完美嘅軟著陸狀態嘅喎、哦，喺美國嚟講，咁所以淨係呢個因素咧就已經令到哇，即係美股點解可以一路夾升，同埋個速度 咁快咧？咁再加埋亦都有啲業績配合嘅，咁所以就即係外圍嘅情況就咁。咁香港同樣都如是啦，即係業績亦都好，咁同埋客觀嘅事實就係、是、當呢一個美息見頂，當然未咁快回落，但係見頂嘅時間咧，對於我哋香港嘅投資市場咧，都相當之正面，因為見咗頂嘅話，就可以即係未可以炒減息之前都可以憧憬定呢件事㗎啦嘛。咁所以即係有聯合匯率之下，好簡單㗎啦。美國嘅債息落，美元回軟，咁跟住咧個港股咧就點都會彈，因為人民幣都回升㗎嘛。 系咁啊，睇到啦，美股三大指数啦，夹埋美股都升啦，咁啊，港股 A 之后都升啊，吓咁啊，升嘅原因咧都几关重磅股啦，即系内地嘅科网重磅股就系腾讯咧，第三季度嘅调整之后个纯利啊，系纯利嘅增长有39%，真系远胜预期啦。嗱，远胜预期呢几个字咧，除咗系啲大行讲啦，我今日真系抡晒三四份嘅财金报纸啦，咁都全部都系咁样讲啊，吓咁但系增长嘅潜力何在咧？引擎又喺边度咧？嚟紧佢哋公司会大量投资人工嘅 AI 智能，咁又系唔系一件靠谱或者妥帖嘅事咧？咁当然咧，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面面观呢一只嘅亚洲股王啦，唔该。 嗱，一句講曬，先講個股價先。喺咧呢一個即係預託證券嘅時段咧，就再夾上去嘅。咁即係話咧，繼續咧一個上升嘅狀態。咁事不離實咧，騰訊同埋一紮啲即係權重嘅科技股，甚至乎講緊恆生科技指數咧，都係一個好完美嘅頭肩底突破頸線，一路向上上升緊，而係一路再作突破嘅。咁好啦，咁頭先有提到啦，就係話即係業績都係一件好關鍵嘅事嚟嘅。咁樣咁騰訊嘅業績的而且確咧就相當之靚仔啦，因為頭先阿 O 咧都講啦，就話喂第三季嘅業績啦，無論係即係呢一個盈利啦，以至到其他嘅指標啦，都係遠好過預期嘅咁樣。咁當然有個咁勁嘅業績嘅表現嘅情況之下咧，咁當然就會即係有利於整體即係無論係佢嘅股價又好啦。港股又好啦，頭先阿 O 講話，即係經調整嘅盈利都升成39%，咁呢個係好過預期。雖然收入咧就爭啲啲，但係都有10%增長嚇，咁、但係亦都咧即係連續咧有即係三個季度咧有翻即係一個所謂 double digit 即係雙位數嘅增長啦。咁你話廣告嘅收入做得好咧，呢個都關鍵嘅。我諗嗱，即係人工智能，大家聽到呢樣嘢，就梗係會諗起嗰啲即係應用嘅平台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其實人工智能嘅應用嘅場景同即係層面咧，都相當之廣㗎。譬如話係啊，即係都譬如話即係舉個例，譬如廣告嗰個方面都會應用到，因為點樣利用呢個技術去好精準咁發放咧，俾佢哋嘅用戶咧，咁呢個都係未來咧繼續都會係進一步可以通過人工智能去拓展咯，咁而加埋即系腾讯一啲新啲嘅业务，譬如视频号啊呢啲咧，即系都做得几好，小程序啊咁样嗰啲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喂最食股嘅，咁梗系都系嗰几个手机游戏啦，甚至乎唔讲名唔帮佢宣传，但系其实系人都识嗰嗰 一两个。因为我哋讲咗十年噶啦，嗰啲游戏嘅宝号 啊，游戏啲名啊系嘛， 系 啦。咁所以咧，即系基本上就系旧嗰啲 game 有旧嗰啲咁受欢迎，咁新嗰啲游戏咧亦都做得好，連即國際市場咧收入都有14%嘅增長，咁呢個就都相當之理想下嘅。咁所以再加埋你話喂，即係金融科技企業嗰啲業務啊，又做得好喎。咁即其實都幾全面㗎咯，都嚇。咁當然啦，即係有一啲就大家可能比較隱藏啲，未咁容易會好快會睇到就係佢嗰啲投資嘅表現啦。咁但係喺過去呢段時間，其實講真啦，都真係做得都相當之唔錯噶啦，咁所以明顯地啦，即係有業績支撐，即係個股價做翻好，呢、這個都係幾開心嘅事咯。因為即係騰訊向來都係我自己啦，即係喺無論係一啲報章專欄啊，都係類似即係發表睇好嘅一隻股份。咁當然大家純粹參考啦。咁但係喺芸芸眾多嘅新經濟股裏面，亦都唔係隻隻有一個咁強嘅盈利基礎㗎。咁所以喺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咧，即係當你一有業績真係有好表現咧，咁資金啊真係會追捧翻咯。 咁多問翻 Dicky 一樣嘢啊。嗱，睇翻咧過去兩年11月咧，其實騰訊咧分別咧宣布實物分派京東啦，同埋美團嘅一啲持股啦。但今年咧就冇類似嘅消息啦。咁記者朋友都有問啦，即係佢哋嘅掌舵人之一啦，劉志平啦，就表示啦，騰訊咧非常注重咧 东嘅一啲回报嘅，咁考虑到咧中国互联网股票市场咧，咁啊个估值啊几乎去到低点啦嗰次，咁所以咧 buyback 咧可能有机会咧先系对股东嚟讲有利嘅方案。咁啊嗱，作为股评人啦，你点去诠释啊？譬如刘总呢一句嘅说话咧，因为都牵涉其他嗰两只被分派嘅股份，记得早一两年同你十一月嘅时候做节目咧 ，Dicky 都话哇咁啊派啲京东啲美团咧，咁嗰啲都少少冻过水咁嗰支。既然你睇翻上一两年，譬如被分派嘅两只股份，其实股价都有滑落嘅迹象。好，今年咧就唔派有冇叫做都关顾翻呢两只股份？因为太低 value 啊，即系估值太低啊，定还是系咩原因咧？你睇法系点啊 ，Dicky？ 唔系，我谂其实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你话喺而家呢一刻派发股份，咁究竟市场会点样去睇呢件事呢？会唔会觉得哇非常之正面呢？定系会觉得啊，即系佢嘅业绩真系好对板，回复翻一个强嘅增长，会系更加睇得积极同乐观呢？咁呢个都系值得思考。咁我自己睇法系咁嘅，即系我会觉得譬如话派息又或者派一啲实物，对于一隻新经济股嚟讲呢，就唔系应该系投资者系认为系一件常态嘅事嚟嘅。即系简单啲讲，高增长嘅股份向来派息未必话会系咁高啦，无论比率啦，或者稳定啦、稳定性啦，或者实质嘅收益率咯，都未必好高，因为大家买呢啲股份都系睇重佢嗰个增长嘅前景。咁第二又系啦，即系如果你话喂派出嚟嘅股份系好低残嘅估值嘅，咁其实收到嗰个咧就只会更低残，因为通常你一讲话派边尺，咁俾人点咗灯嗰只就梗系就再进一步下跌，因为喺嗰个被有可能吓收到实物嘅投资者会减持嘅情况之下，咁梗系论尽噶啦，系咪谂都谂到啦？咁先即系调翻转，我又同意啊！即系如果你话喺而家呢刻好多啲新经济股，或者应该咁讲，唔好话局限新经济，有部分啲股份好可能背后咧都有啲所谓嘅大股东，佢哋都系仲系减持紧嘅咁样。咁所以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又系噶，即系譬如话你话讲即系回购，咁腾讯就真系其中一只就力度最大噶啦，哇！真系日。即係曾經有段時間，日日都係好多億咁樣。即係你話，南非嘅股東沽咩？唔緊要，佢喺度買，差唔多咁上下金額添。咁所以即係對於即係股東嚟講，創造投資價值。咁當然回購股份，如果你話回購完再註銷，改善個股權嘅權益比，咁呢個喂百分百就肯定係提升股東嗰個嘅為股東創造價值啦。咁呢個就係、是。肯定係毋庸置疑啦，所以客觀講嘅事實就係話，投資者尤其是初學嘅投資者，千祈唔好以為哦派息先至係為投資者帶嚟一個創造價值嘅，派息會除淨嘅，你只係套現到現金嘅啫。但係咧，如果你話回購股份咧，改善你個股權嘅即係權益嘅比例咧，其實同樣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嘅。 系咁啊，听众朋友都跟阿 Dicky 老师学习一下啦。咁啊，因为入边都牵涉一啲好技术层面嘅方向嘅咁样。咁啊，今日讲唔晒啦，听日再同 Dicky 倾偈好嘛？多谢晒你， 好，听日再同你倾 ，thank you， 拜拜。 真碎，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念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予能忘怀，为何着紧这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语？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 沉船围着你打转。 将近八点半新闻啦，带嚟呢一首作品送俾你有 MC 张天赋《救命稻稻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费罗丽庄园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央视新闻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在香港时间清晨大约五点半结束，历时大约两小时。习近平在会前表示，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动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干扰，保护主义抬头，这些问题十分突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要放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变的大背景下思考和谋划，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人类进步展现担当。他又说，中美关系不是一直一帆风顺，但两国是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变对方亦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边个都不能承受，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他强调各自的成功都是彼此的机遇，虽然两国发展道路不同，但只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完全可以超越分歧，找到两国相处之道。他坚信中美两国的前途是光明。拜登表示很高兴再次和习近平见面，指出他们的会晤一直是坦诚、直接和有益，最重要的是大家彼此清楚了解，美中必须确保竞争不会导致冲突。两人之后在庄园散步交谈，会晤结束后，拜登将习近平送到上车处互相道别。美国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指香港现正处于中国内地的控制之下， 而香港在管轄范围之外执行国家安全法的举动，表明内地更强大的影响力正摧毁香港的法律体系。报告又指北京的专制过度伸张，迫使更多港人离开，而内地人力资本和投资日益主导香港的营商环境，令香港成为中国城市而非国际城市。特区政府对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批评委员会以政治凌驾法治，一再透过所谓的报告干预香港特区事务，再次强烈敦促个别美国政客认清事实，立即停止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并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以色列军方结束对加沙希法医院大约16小时的军事行动，并从医院撤出。法新社报道，以军已经从医院大楼撤离，并在医院外围地区重新部署。医院院长亦证实这个消息。以军在星期二晚突袭医院，搜查地下室和盘问在场人士，并表示已经在医院内发现武器和哈马斯利用医院作为恐怖活动总部的具体证据。美国白宫否认哈马斯指控，表示美国并没有为以军突袭医院开绿灯，强调这个是以军的决定。对于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再次通电话，白宫拒绝透露拜登是否收到有关以军突袭医院的预警，但表示双方谈及对平民的关切。日经平均指数报33,566点，升46点。港金报18,000，是伦敦金报，每安士买入1,959.82美元，卖出1,960.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1.27，瑞士法郎0.887，加元1.368。人民幣7.247，英磅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5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2。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日間氣温徘徊在23度左右，吹和緩至清勁北風，稍後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18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五和星期六最低气温16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道休憩处对出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啊，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道休憩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油荔村。狮子山隧道而家沙田入口啦，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 南湾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咧过咗浅水湾道102号对出。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喺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排翻去朗天路啦，咁所以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啊，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大埔仔下村。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号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哇，这个袋啱晒我翻工用啊！ 但系呢款袋咧，你已经有四个啦。 呢个嗰啲价格都唔同嘅。 哼，你点话点好啦？ 最多咪我自己俾钱。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买定唔买？听下意见冇坏啊！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19号，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嘅金曲同歌手。 今年我哋可以投选嘅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咧，就比较健康一啲嘅。今日就系做一个挑战小盐飲食嘅一天。系啦，咁小盐代表冇味嘅，其实 系 啦。咁大家可以试下揾一啲啱嘅圆形食物咧，其实都系其实本身佢系有钠含量，咁食落去都好食嘅。譬如我最中意食嘅就系溏心蛋啦。 哦， 系啦，我爹哋咧每一日都会。烚溏心蛋嘅， 哦咁早起身嘅阿洪生， 哦唔系佢系前一晚烚定摆定喺度咁样， 又得。 我以为为到爱女，我愿意就算阿孔奕璇5点起身翻工，我4点半都烚只蛋， 烚一只溏心蛋， 系啦，俾人拉女拉心肝， 仲要摊冻埋先等你食，跟住辣亲个嘴， 会唔会啊？ 而家摊咗一晚啦， 咁啊 OK， 系好好食嘅， 好食嘅。 所以咧就佢嘅钠含量应该就唔算好高，但系佢系咸噶嘛，咁所以都系好食嘅，咁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果仁咯，成日都聽到阿小白同阿船仔有陣時同我哋營養師咪咪講咧，話譬如食嗰啲杏仁啊、補腦袋啊，咁但係你又唔好有啲鹽焗過㗎，你盡量純天然嗰啲就會好， 係咯， 嗰啲會好啲咯，係咪啊？ 其實小鹽咧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咁樣，因為我。 我真係鍾意食鹹啲嘅。你見我辣又咁辣，即係我食米少艾特辣嗰啲呢，跟住鹹又鍾意野味啲，咁阿媽煲湯俾我呢就嚟成盐鹽抌落去俾我阿媽撩嗰啲。咁所以我覺得呢，如果但我都知道有陣時少鹽係會健康啲嘅。同埋少鹽呢，有陣時個人呢會冇咁多臭味嘅。我亦都會因為有陣時，譬如一啲行山比賽啊，因為行山比賽都好講易容噶嘛，係啦，因為你我好怕咧，因為你嗰排食鹽食得太多，食辣食得太多咧，到你跑嘅時候咧，全身都係啲鹽咧，黐曬喺件衫嗰度，咁我又過唔到自己個關，咁去到嗰啲位咧，我就會特別少鹽嘅， 係啦。其實講真，出街食又好難，即係控制到嗰個鈉嘅含量，即係吸收到幾多，反而喺屋企就可以做多少少咯。譬如話，中意喺超級市場買啲真係柴米油鹽醬醋茶嘅話， 係啦， 會都好。好多市面上有啲系少盐嘅配方啦， 我连饮西式嘅罗宋汤我都加盐嘅，我谂我要今日走盐先得。 好，我挑战你一日咁多， 你好彩一日啫。 你个肾几好啊？到咗呢个年纪都可以。 呢啲话俾你听，呢啲过头说话，你唔好乱咁讲啊！你我忍唔住，我依不义啊！ 忍唔住竖起只手指， 唔好算，你留翻系啦， 系啊， 到我都几廿年你先竖只手指俾我。 依家好啊，几廿年之后都好噶啦，系啊。 你话唔惊啊？我惊啊！ 唔使惊， 我知自己食得咸噶。不过如果你话即系食咸。嘅話咧，譬如你想食個面咁樣啦，你又想有啲味，但又唔想咁落咁多鹽嘅話咧，其實可以用譬如簡單昆布去到取代嗰個鹽。咁、哦、你昆布本身去到煮佢一陣間，其實佢都已經有昆布湯底，又唔使特別加鹽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啲嘅方法，令大家減鹽又食到嘢嘅。 咁我自己就少啲打邊爐，就一定減低呢個吸收鈉。 乜嘢湯底你平時嗌？ 乜嘢湯底都基本上。含量都超標，除咗你清湯，除咗咯，其實你講清湯佢都唔係真係咁樣，佢都會落啲乜湯補落去啦，即係吊下味啦。講真一句，即係有啲雞粉啊嗰啲都滲啲落去，令 到。或者近排嗰啲羊腩煲又係出動嘅好時機咯， 好想食啊！ 好啦，停止啦。 好， 我哋今日嘅挑战唔系吸引人哋食嘅，系吸引， 唔系叫大家多盐啊， 吸引人哋食啲健康啲嘅嘢咁啊。希望大家今日都展开你健康又美好嘅一天啊！噃。 日常生活入边，我哋成日都称岳父叫做泰山，究竟呢一个典故喺边度出现嘅呢？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将岳父叫做泰山是跟唐明王封禅有关的。古代的帝王成日都会上名山绝顶设置祭坛，拜祭天地山川，显示出帝王的威仪，这一样东西亦都被称呼为封禅。 唐明王李隆基封禅泰山的时候，宰相张悦亦都成为了封禅大使。正式举行祭典的时候，五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上山，而根据惯例还要封上公侯百官。一般而言，三公以下的所有官员都可以升迁一级。咁张悦有个女婿，佢系九品官嚟嘅。主持大典嘅时候，张悦嘅女成日都帮佢先生讲好说话，要求父亲将佢女婿都带上山。咁张悦咧就讲唔过佢女儿，唯有咧就话啊呢位女婿办事有功，就破格将佢由九品升上五品，带咗上去泰山啦。封禅之后，李隆基就大宴群臣，呢一位女婿亦都着住五品嘅官服嚟咗。李隆基见到就觉得好奇怪，就问佢：啊，点解你会成为咗五品官嘅咧？佢就支支吾吾讲唔出嚟。呢、这个时候，擅长讽刺人嘅宫廷艺人就话啦：此乃泰山之力也。唐玄宗听完就心照不宣，事件就咁样蒙混过关。咁另外亦都有考证，因为泰山系五岳之首，而根据文献记载，自宋代开始就已经习惯将妻妇叫做岳、岳翁。岳父、岳长等等，连带住妻母亦都会叫做岳母或者太婿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圣诞节看他归家，系咪啊？有圣诞树咯，好似嚟紧。 系啊，好快啊！啲好巨型嘅打卡点 啊 ！Christmas tree。 Yes， 嗱，今次呢一棵圣诞树咧，先同大家讲下就系年度盛事啦。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咧，就会嚟紧嘅24号或者系下个星期五咧，就正式登场啦。 嗯、 一路咧就摆到出年嘅1月1号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周边配套嘅活动咧，会系同步举行噶噃、 嗯。 因为去到西九公园咧，就会有市集啦。 哦、 往年都有呢一条嘅圣诞。小村今年又会回来啦，咁仲有今年咧会加埋有8场水上烟火，即系咧之前我哋咪曾经试过喺湾仔等船嗰边咧见过有一啲近距离嘅烟火嘅，咪、 啊嗯、 打过 HK 呢两个字上 缤 纷噶嘛，游翻嚟啦，佢哋 再遇归来， 几好喎。咁啊嗱，呢个活动咧都系由旅发局去举办啦，咁啊即系近排都收到旅游发展局咧好多唔同嘅呢啲宣传、 嗯、 宣传嘅新闻稿啊， 辛苦晒咁多位同事啊， 真系辛苦。基本上他们每一日都有新的活动去推广啦，咁样咁呢个绝对是配合翻夜缤纷。不过头先咧讲圣诞小村咧，我就唔认同，因为条村都应该几大条。 其实系几大， 应该叫圣诞大村。 系嘅，嗱、啊，再加上咧今年因为其实嚟紧，哇，好快、啊，等我望一望个日历先，仲有4日、啊， 听日就已经有得睇圣诞树啦。 咁又未，下个礼拜五， 下个礼拜五 ，但系咧好快喺20号咧，乐园嗰边有个新嘅园区开幕啊嘛，咁、 哦、 所以呢一个嘅吸引。由新移埋过去西九嗰边， 而家算系正式开咗未嘅？ 系咯， 未算正式。 我哋见咧嗰啲artist 朋友咧，全部摆喺上网，阿吴若希啊、周柏豪啊嗰啲咧，特登喺大陆都翻嚟同阿小朋友去入去玩。我以为已经开咗啦。 系啊 ，K 个女又拍咗条片啊，咁样。 咁点不知原来系？未开， 未正式 launch 嘅， 系咯，系咯， 20号先至开嘅。不过因为呢件事咧，实在系满城都系讲紧佢啦。咁所以咧，又趁住呢一个嘅公主啊，趁住呢一个魔雪啊嗰个主题咧，原来又甚至乎咧喺另外嗰边嘅乐园咧，又有阿小王子嚟。咁所以咧，枕住都有好多啲王子公主嘅主题咧，会系充斥住成个香港。 系 啊， 即系威威司令嗰个地方有小王子， 有小王子， 小王子好似唔知系80岁定。系唔知几多岁，60岁我唔系好记得啦。 唔紧要， 应该多啲。 小王子系外星人嚟嘅， 系 啊，小王子外星人系唔会老。等于我同你睇 Loki 啊，同埋睇雷神啊， 系冇错。 佢哋系封咗性噶嘛，所以佢哋唔会老噶， 不受时间限制。 系啊，不受时间限制噶，系啊。 嗱，咁打卡点包括啲咩咧？如果你系去开呢一个西九嘅海滨嘅话咧，先讲下呢一个哇，6层楼咁高嘅巨型圣诞树啦。 哇！ 咁会有幻彩嘅灯饰啦。 要谂啲办法先可以将成棵圣诞树影得靓。 真系好龙有， 冇錯啦， 咪有嘅，用嗰個生果牌嗰個咧，有教用 廣角鏡， 係啊，廣角鏡或者用嗰個延伸嗰個， 我要用延伸嗰個， 我見好多手機 你都會拉到變形嘅喎， 係啊，手機檔就倒轉部手機影咯，點都係，即係 係啊係啊係啊， 唔會啊，船仔點樣影都係長腿噶嘛， 咁啊係， 實際對腿係 長嘅，40寸逆天長腿， 好犀利嘅都。 另外咧，拍拖嘅 都冇嘢講啦， 人冇咁高，反而只腳有40寸，幾匪夷所思，你諗下件事， 靚女係。 系啊系啊，佢有啲诶，佢唔使带手机入去影啦， 系啊， 就带个人入去帮佢影， 人哋 check 翻佢就够啦，系咪？嗱，仲有啲咩？大家位咧喺小镇入边咧，其实有一个巨型，系多个巨型添啊 ，love 嘅标志，有好多 LOVE 喺入边啦，有圣诞鹿啦，圣诞嘅小树啦，咁其实都几浪漫嘅应该。咁但系至于呢个嘅圣诞市集咧，就迟啲先开， 系 唔系下个礼拜咁快？佢系12月21日至到30日期间咧，就喺翻艺术公园嘅大草坪嗰度先至会开嘅，咁为期10日嘅露天市集咧，会有25个特色摊位啦，有餐饮啦，有现场表演啦，咁甚至乎咧可以到时睇埋一个真系特别期间限定嘅8天限定维港烟火啦。 哇！喂，维港呢个水上烟火真系连续8天咁样。 系啊，呢一个咧就会系12月9日开始第一场啦，咁之后咧就睇翻住个日期啦，因为就唔系连续8日嘅，基本上快讲一次吓，12月9日、10日。然之后咧就去到16日、17日，再打住咧就系跟住嘅23日、24日、25日就踩正圣诞嗰几日啦。 咁大家上翻旅发局嘅网页咧，你会知道更加多啦。咁除咗呢一个，咁大家最关切就系呢个尖沙咀个商场咯， 系 嗰棵圣诞树究竟起咗未起好咧？今日我就有个工作要出尖沙咀，咁 我 真系 路过见过啊， 又起咗啦，起咗啦个圣诞树。 主题咧，尖沙咀嗰边嗰个商场咧系太空船做主题啊， 哦， 系啦，又有啲卡通人物咁样样， 太空圣诞 上到太空，仲需唔需要收到圣诞礼物咧？ 梗系要啦， 梗系要啦， 圣诞老人都飞上去送俾你 啊！应节啊嘛， 好有童心嘅啫，我哋啲拍档 咁夸张咩？搭佢唔坐绿车啦， 系咯， 坐 火箭啊！ 咁啲鹿咪冇公开咯， 啲鹿可以上太空嘅， 机械鹿得唔得？ 都得， 又得， 人工智能咁样系咪？又系咁啊！总之大家揾开心嘅嘢发生啦，喺圣诞节嘅时候。 是有这么一刻，你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冠冕，亦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他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成好结果，给你。 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局，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进十足， 有种暖嘅感觉嘅，佢系 J 风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系啊，都好多时候咧，因为迈向圣诞啦，圣诞咧有比较上感觉浪漫嘅一个节日啦。都原来咧，普遍嚟讲咧系求偶嘅旺季嚟嘅，大家都会希望喺冬冬嘅圣诞有一个暖得得嘅情人揽住你一齐过噶。咁所以咧喺而家就系十一月中嘅期间咧，就系啲好啲诶求偶公司啊、dating app 啊、 公司 交偶互动嘅网络啊，系最旺嘅旺季嚟嘅。咁都提一提啦，因为都知道大家咧求偶心切，不过咧都要问翻自己，究竟你嘅爱的方式或者你嘅所谓 love style， 你嘅风格系点样样咧，从而先至再帮你去自己揾一啲真爱嘅选择、哦。因为好多时候咧心急啊。心急嘅时候咧就啊手到拿来方便就 OK 啦， 呢个好似几好啊条件啊就佢啦， 系啦。咁但系如果对方嘅心态佢系。啊！我都系谂住揾方便嘅啫，或者我系真系谂住揾一个人生中嘅唯一嘅话，咁、哦、你首先倾咗先，唔好纯粹为咗圣诞有个伴而过咗佢就算。 即系大家有个期望落差就唔好啦。 系、啊， 但可能有啲爱情故事就系两个都系求圣诞有个伴， 点知 可以长相厮守 咯，一拍即合， 都有呢啲故事嘅。其实 咁，所以咧，无论你系而家呢一刻先出动啦，定系话其实你有心仪对象心仪咗好耐噶啦，系唔系系时候做翻啲嘢表个白咁样样咧？咁都有时间可以 plan 下嘅，趁住呢一个真系十一月中嘅时候好做啲嘢咯。 系啊， 我哋寻日讲过嘅嗰啲倒数日历都系时候要出动做， 系一个月咯。 喺啲大屏幕嗰度咧， 哦，系 book 定咧 ，book 定嗰啲大屏幕。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咧都有得升嘅，咁因为咧出嚟嘅数据咧都几理想下吓，咁啊导致咧升16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7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9点嘅，港股 ADR 咧升156点啊，贴士啲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即时啊，都系升紧200几点嘅，咁今日绝对有机会咧，企翻稳喺18000点楼上啦。咁啊，几只大科企啊轮流咁样支持住港股，睇下可唔可以咧，再啊有大啲嘅力度咧，令到啊港股方面有个拉升啦。转个头，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资讯啦。 区选知多啲， 新一届区议会将会恢复委任制度，470个议席当中会占179席。委任议员由行政长官委任，18区区议会各有4席至17席不等，唔计当然议席嘅话，约占总议席40%。 委任是以整个地方行政区为基础，不分选区，以每个地方行政区的整体利益出发，可以有效提升区议会以政问政能力，亦都可以让一些不会参加选举但有能力的人士加入区议会。委任议席的好处是让政府可以根据用人为才的原则，按各个地方行政区的区情和实际发展需要，委任具才干的爱国爱港人士担任委任区议员，例如是专业人士或者区内的重要持份者。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咧继续晨光第一线啦，系啊呢个运动嘅环节咧，继续请嚟咧香港嘅甲一篮球员啦，何以富啊，同我哋分享嘅。喂，富仔，你咁靓仔，有冇试过咧？有呢、這个受伤嘅情况出现啊？尤其是喂，唔好打面啊，唔好伤到面口啊，因为你都要拍嗰啲运动嘅广告噶嘛。近排都有见下，即系各大品牌有阵时都要撮下啲靓仔样出嚟，有阵时都要喺打篮球嘅过程，人哋落单嘅时候先嚟咧，唔系保护。保护自己身体，保护面口先咁样啦。 我想首先澄清翻先，受伤同靓唔靓仔系 两件事， 两件事嚟嘅， 系讲笑啫， 两件事。咁但系你话咁当然冇得，即系受伤呢啲嘢真系冇得避免嘅，即系你唔知边一下会打爆边一个位咁样嘅。 你职业生涯入边最大嘅一个伤患，到目前为止 touch 啦，唔希望再发生啦。咁你最大嗰个伤患系边一次噶啦？ 我打篮球咁耐嘅话，我最即系伤得最劲就系拗柴咯， 拗柴系嘛？我即系落地嗰啲啊，系嘛？ 拗柴呢啲 系俾人浪定系点咧？我想问啊， 我都唔记得啦。可能射完个波落嚟嘅时候，可能踩唔小心踩到人哋只脚，跟住就咬到。 哦，或者 铲篮嘅时候都唔知点样，跟住又咬到咁样。 系作为专业嘅篮球员咧，有阵时嘅啲篮球配备咧。都好重要噶嘛！我哋成長年代咧，就刻意著嗰啲高筒鞋啊，就覺得可以防咬柴啦。咁但系咧，依家咧市面上流行咧，有好多都係啲連個腳眼位啊都冇護住嘅。咁你自己去挑選自己嘅球鞋嘅時候，係點樣挑選？我又真係想去問一下啦，老老實實啊嚇。 呢個好睇你自己個人個感覺 嘅，定還是係？你嘅师职系啲乜嘢？即系譬如你打控卫同你打呢个power guard 一定系唔同啦，系咪先？ 有关系，有关系。譬如我打控球，即系打 wing 嗰啲咧，我唔中意着啲好大嚿嘅鞋，因为会我感觉上会好慢，好似即系好唔灵活啊。所以高筒通常高筒比较大嚿啲，我就都好少会选择嘅。咁会拣啲中筒啊，低筒都会谂嘅。 系 啦，但系我想。我会揀啲鞋贴地啲嘅咯 ，OK， 贴地啲嘅。咁但系通常贴 地啲，即系个脚面，即系你个只脚着咗落去啦，就唔会话有一嚿嘢好似浪起好 bulky 咁样 啦。咁就相对贴地啲嘅鞋，相对会细嚿啲，同埋低筒啲嘅会。 咁哇，好彩喎！其实你而家 so far 叫做入行啦，即系做咗专职嘅篮球员咧，几多年啊？何以富？ 我 你有冇数噶？ 17岁就打甲组咯。 系啊，你而家几多岁啊？ 系啊，都27啦都。 廿七系十年嘅时光啦，系咪先？嗱，十年嘅时光入边都冇经历一啲好重大嘅受伤咧，其实系几幸运嘅。即系你而家去叫回看翻啦，都系嗰句啦。我哋攞住嚿木先，系啦、因为我自己好喜欢，我或者唔好话好喜欢，我估我最中意一定系高比拜仁啦。即系佢临尾 last dance 嘅时候，我都特登喺电台要请架飞过去睇。咁我亦都好庆幸自己有睇啦，因为原来系人生无常嘅，可以嗱呢、个一定系带住点惋惜噶啦。咁高比最值得欣赏就系佢全身都系有伤患噶嘛， 系啊， 佢得两样嘢好 proud of 就系，即系全身都有伤患，嗰个咩阿斯里士乜嘢剑伤过又搏翻都可以继续打嘅，跟住同你讲话每一日咧四五点钟啊，你有冇见过四五点钟嘅洛杉矶啊？咁样咁呢两个就 呢个真系佩服佢， 为人津津乐道啦。咁嘅一个。叫做训练嘅模式啦，或者好尊重嘅一位 NBA 嘅球星啦，系咪先？你自己有冇啲球星自己好中意噶？即系喺个过程入边，你打篮球嘅过程都不断鼓舞或者鼓励到你噶啦。 我开头接触嘅第一个球星，我就 Michael Jordan 啦，我真系好中意睇佢啲 fail away 嗰啲，好好靓，即系唔知点解成个动作，即系无论佢射波又好，走篮又好，嗰啲动作好优雅，唔知点解。 系啊系啊， 成个 佢仲要有时间咧，伸埋条脷出嚟。 系 啊，你谂下边可以顾到咁多嘢啊？ 所以我细个就系即系练 fail away 啊，练。 同埋你人大咗咧，你会觉得佢嗰阵时未着佢系列嘅球鞋嘅，即系1、2、3、4、5代啦。 嗯、 你而家人大咗，未着翻啲 retro 嘅佢嘅，咁、 啊、 但我哋当时装咁样着噶嘛。 啊、 你应该唔能够想象你当年系着住嗰啲四代五代，都几鬼重噶嘛。 我曾经有试过着嚟打波噶， 系唔舒服， 好唔、啊、舒服，好硬啊。 系啊 ，not too good 啦，not too good 啦，即系唔系 试过就好。 系啦，试过，我觉得行街好靓嘅，即系我又平衡翻，即系你话着嚟 fashion OK 嘅。咁但你话哇，真系当年你谂下90年代着住我嚟打篮球，佢都如此弹跳能力咁强，好明显一个人啦，就唔关对鞋事咁多啦，即系呢个纯粹我自己嘅一个感觉啦，系咪先？嗱 ，Michael Jordan 之后仲有咩嘅球员你觉得好 inspire 到你啊？ 啱啱你讲 Kobe 啦，因为 Kobe 佢打法都其实都同 Michael Jordan 有啲似，都系大家差唔多高度打同嗰啲位咁， 系系 都有模仿佢哋嘅。咁、但系而家去到最新最近期我都系睇 Curry 嘅，系睇 Curry 啊！ 即系 Curry 除咗佢射术之外，但系同埋佢嗰个视野好阔嘅。 依家当然啦，喺 NBA 世界嘅潮流又唔同啦。譬如早一两年，大家都谋求字母哥嗰种打法啦，即系硬朗得嚟又好灵巧嘅。啲 Europe step 就唔系下好似立邦咁样坦克车冲埋去，系有啲唔同。再 update 啲啦，譬如卢卡当石嗰一种嘅打法又系，哦，前所未见嘅。你见佢好似有少少肚腩仔，碌下碌下转下转下，哇咁灵活嘅，或者全球嘅视野可以咁宽广嘅，嗰啲 low low pass 咧，同我哋成长嘅 Jason Kisser 即系神奇小子杰特咧，嗰啲传播又好唔同喎，所以篮球真系好好有趣味啊！你自己觉得篮球会唔会系你嘅终身事业咧？何以富，我想问一下。 我会想系嘅， 系啊， 但系你即系有时去翻现实嚟讲。即係好難做到一個即係全職嘅籃球員，除非 係即係或者打而有隻教咯，好多時候都係咁嘅。係啊，教波就我估香港啲甲一籃球員基本上個個都有差唔多教波噶啦， 所以會教波去 keep 住籃球呢一個生涯咯。咁同埋即係自己我都開咗一個籃球運動公司，都希望可以。当我打唔到嘅时候，我都希望可以用篮球继续去为我自己 维生啦， 维生或者帮到人哋又好，或者帮到其他人小朋友。 系咩？嗰个篮球运动公司系我嚟做咩噶？可唔可以讲下噶？ 主要系即系帮小朋友去 成长或者学下打篮球咁样。哦， 就同啲学校合作，或者希望迟啲可以进军其他市场。 市场系咪？哇，做老 交流。 喂，嗱，何以富，嗱，讲开呢一个，你话教细路仔打波，咁扣翻个题啦，就系话一开始讲伤患嗰度就冇，但系作为你去教波嘅时候，你都会教啲细路仔点样去保护自己啦。咁与此同时，你系一个健身教练啦，点样可以防止受伤咧？令到我哋篮球员嘅生命或者打篮球嘅日子可以长啲啊！我身边有啲朋友好惨嘅，有阵时佢嚟到街场嘅时候咧，佢只能够轻松射下波。一讲斗波，你话啊唔斗得啦，因为佢两边可能已经伤咗十字韧带，又伤咗边度，又话唔知有几粒螺丝喺入边，佢只能够做一啲投射嘅嘢咯。咁但系你问我，作为一个中意打篮球嘅人，梗系斗波啦，无论三打三、二打全场咁样，力气唔得一件事，但系因为伤患而打唔到咧，确系一个悲歌嚟嘅咁样。OK， 咁啊，有啲乜嘢方法令到我哋可以延续下个篮球寿命啦？ 咁其实最简单定系，即系如果课小朋友嚟讲，最简单你绑好绑实嘅鞋带， 系啊，做好热身啊，呢啲基本嘢 拉筋系啊，最基本，因为呢啲系习惯嚟嘅习惯，因为去到你大个嘅时候，你细个唔做呢啲嘢，你大个。就好难真係会去做，所以我同小朋友讲，你日后想继续打篮球，唔想成日伤嘅话，唔该你做好你拉好筋 啲嘢， 系啦，俾即系练波之前拉好筋，练波之后都要拉好筋咁样。 咁除咗之外咧，仲有啲咩要注意？ 大家都知道伤呢样嘢系好影响到嗰个球员之后嘅发展嘅。 系啊系啊， 所以我哋见我哋好少打出边啲比赛嘅，系嗰啲叫撕裂啦，因为真系。你真系上网睇片真系好夸张，即系专登摆只脚出嚟嘅， 专登摆只脚，即系你射三分咧，摄你脚 嘅。系啊， 我想问咧，系咩心底嘅人先会咁样打篮球？你学打篮球、学踢足球，唔系应该系望住啲好嘅 嘢去膜拜咁，意思係咩？譬如我哋睇《南言獨合春》，你有冇睇過有一集係特登惡意嘅犯規？冇噶嘛，顶笼你博犯规啊嘛！我印象之中有一集系讲阿仙道，唔知有个仙道啲剧本就我嚟上篮嘅时候扮嘢博犯规都博犯规啫，唔系真系好恶意，我要推开你撞开你涉你啊嘛！咁、我真系理解唔到噶， 所以我哋喺甲组其实打波相对仲安全过 系啊！我就系话咯，我睇甲一其实大家系好斯文，有阵时某啲比赛觉得斯文过头添啊！即系嗰种斯文过头系一掂到就系、sorry 嗰种嚟嘅话， 所以我哋啲 foul 都系好正路嗰啲 foul 咯， 系啊系啊， 即系唔会夹硬，即系哇摆只脚出嚟或者。话咗啲好难睇嘅球， 真系好难睇。我见成日嗰啲师啲打得两打都打交啊， 系啊， 即系所以保护自己重要咯。即系嗱，系咪射波嘅时候要望下有冇人涉你脚啊？即系保护自己呢方面。 打个组就唔使嘅， 系打个组唔使。但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有啲咩需要注意啦？喺打波嘅时候，即系防止受伤。头先话热身啊，绑好鞋带咧，仲有啲咩需要留意翻咧？ 都系可能你，譬如你有拗柴或者膝头哥有受伤，最好带翻啲即系护脚踭嘅或者护膝头嘅嘢。咁同埋都讲紧你自己作息啊，或者平时日常生活都好影响。 系，如果你瞓咗两个钟头，系你瞓咗两个钟头就落去打波咁样，再强嘅人都搞唔掂啦。咁我估做篮球员好健康，所以喺晨光第一线咧，你咁早请阿何以夫上嚟，佢依然系可以奉陪得到嘅。咁依家朝头早练习都早啦，系咪先？见你哋都，虽然香港嘅甲一有趣噶，我哋系好夜先打，即系六七点先开波嘅，有阵时啲决赛都系咁。都有趣，有啲教练咧都特登拣夜晚黑练波咯，所以系啊，我唔知系就大家放 就翻放工，系啊，就翻放工大家嘅时间咯。 系啊，咁啊嚟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啦，咁啊入收盾捧阿何以富场先，等我买张飞，但系要买到飞先，系唔系咁容易？当篮球员打甲一难，其实观众入去睇波都难嘅。 不过而家好咗啦，有直播。 系啦，因为我哋有伟大嘅。港台电视生意，我哋会抽取一啲靓嘅赛事，同观众可以互动下、直播下啦。非常多谢何以富上到嚟，晨光第一线去分享啦。咁稍后时间再同你讲下啲篮球经，好嘛？多谢晒你 ，thank you，thank you。 光追踪三十一。 睇下电视先，早晨阿昌， 早晨 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朝早咧，我哋就讲下今晚啦，7:35铿锵集咧都好紧要嘅一个话题。 嗯， 冇错啊，今晚嘅铿锵集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咧，我哋本地自杀个案嘅一啲问题。 嗯， 咁啊，原来咧，我哋香港自杀而死亡嘅人数咧，按年啊上升啊。咁啊，俾翻少少数字大家啦。根据呢个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嘅分析。死因庭嗰啲數據咧，我哋舊年即係2022年啊，平均原來每一日咧，差唔多有成3人係自殺過身嘅。咁啊，呢個整體記錄咧就係自2007年以嚟咧係最高。咁啊，有好多精神健康專家就強調啦，呢個抑鬱症咧就係導致自殺死亡嘅主要疾病啊。咁啊，原來全世界咧。患有抑鬱症的人口啊好多，即係全世界大概有3.8% 嘅人口咧都有抑鬱症，咁啊大家唔可以忽視。咁啊社會咧就有需要加強去支援咧同埋預防。咁究竟咧各界嗰啲團體可以提供啲乜嘢支援去防止人哋自殺咧？咁啊今晚7:35咧鏗鏘集就會同大家一一探討一下嘅。 嗯，好啊。咁我哋咧除咗系正面面对呢一个问题之外咧，都可以有啲比较正面嘅例子，都可以从旁咧去到激励翻大家对于生命嗰一种嘅斗志噶噃。 冇错啊。咁啊，讲紧咧就系去到今晚咧10:30啊，咁有一个中国纪录片系列叫做《了不起的决心》。咁啊，顾名思义啦，一听就知道系一啲好正面、好能够咧带俾我哋启发嘅一啲故事啊。咁啊，今集咧同大家睇下咧有几个。即係中國年青一代嘅一啲新嘅發明，一啲新嘅發展，有幾個唔同嘅面向嘅。咁首先咧，會同大家睇下咧，中國原來研究緊一樣嘢叫做激光雷達。 激光雷達係點樣咧？ 係啦，咁聽落好似嗰啲科幻片或者嗰啲機械人片嗰啲啦。激光雷達咧，的確係好科幻下嘅。咁原來佢哋發明嚟咧，係為咗幫助我哋馬路上嗰啲車咧自動駕駛啊。 哦，激光導航。 冇錯啦，用激光去導航，去掃描下睇下嗰個路面嘅情況，咁啊幫助咧真係可以自動駕駛。嗱，大家有翻過國內嘅朋友咧都知道啦，即係中國其實嗰啲馬路咧，大城市咧好繁忙噶嘛， 你 話自動駕駛其實即係幾天馬行空嘅一件事。咁但係你要做到咁精準咧，佢哋嗰個激光雷達嘅發明咧，都係要好準確、好到位嘅。咁今晚咧會同大家睇下呢樣嘢啦。咁另一個環節咧，會同大家睇下咧中國咧而家再生能源嘅發展進程。 嗯， 即係中國一路以嚟係燒煤炭去發電噶嘛。咁而家就建立咗好多風力發電廠啦。咁固然會同大家睇下呢個再生能源嘅發展。另外啦，就算繼續。煤炭用燒煤炭發電，佢哋點樣去提？係啦，點樣去提升效能？令到碳排放減少咧。嗱，今晚10:30《了不起的決心》會同大家睇下嘅。 好、啊、哇！再加上嚟緊下次啲，我哋又會有呢個人文科啊、科學科啊，都要睇定呢一啲唔同嘅實踐趨勢 啦。家長同學生一齊睇定，咁啊，第日咩 syllabus 都唔驚啦。 正啊！多謝曬阿昌， 唔該曬，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费罗丽庄园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央视新闻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在香港时间清晨大约5:30结束，历时大约2小时。習近平在會前表示，世界經濟開始復甦，但動力不足，產業鏈供應鏈受到干擾，保護主義抬頭，這些問題十分突出。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要放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下思考和謀劃，為兩國人民帶來福祉，為人類進步展現擔當。他說中美關係不是一直一帆風順，但兩國是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變對方亦不切實際，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都不能承受，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他強調各自的成功都是彼此的機遇，雖然兩國發展道路不同， 但只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完全可以超越分歧，找到两国相处之道。他坚信中美两国的前途是光明。拜登表示很高兴再次和习近平见面，指出他们的会晤一直是坦诚、直接和有益，最重要是大家彼此清楚了解，美中必须确保竞争不会导致冲突。两人之后在庄园散步交谈。会晤结束后，拜登将习近平送到上车处互相道别。区议会选举在12月10号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出，过往选举制度下衍生很多问题，新制度下区议会回归咨询角色，政府正拟定委任名单，至于会否委任部分落选人，陈国基表示不作预测。陈国基接受报章专访时指出，2019年区选绝大部分议席由直选产生，来源单一，门槛亦好低，形容有人完全冇落过区，叫几句反中乱港口号就能够当选，将区议会变成政治斗争的平台。他认为区议会需要去政治化，议员亦要多途径产生。对于民主党未获足够提名入闸，陈国基认为要令人相信改过自新，需要听其言观其行。至于实政圆桌等建制政团都反映寻求提名困难，陈国基指出争取提名的过程一定是辛苦。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要让港大逐步发展成为和剑桥、哈佛齐名的顶尖大学，发展有持续影响力的研究，做到科研成果领先，文科研究和创作对世界产生影响。他认为医学范畴可被视作港大的优势，并以港大发现新冠病毒人传人、发明喷鼻式疫苗为例，认为是值得港人骄傲。港大近日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跃升亚洲第二。张翔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形容，排名是学术成果的副产品。他认为社会近年规避风险，但其实香港需要有冒险精神。港大设立了持久影响力研究基金，鼓励学者进行较冷门、高风险的研究项目。对于他被人向校委会匿名投诉，校委会成立专责小组调查。张翔话对指控感到遗憾同痛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日间气温徘徊23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18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阳光充沛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五同星期六最低气温16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44点，跌34点，成交金额1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8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6升一蚊，领跑汽车36.1升2毫，快手60.25升2蚊。阿里巴巴83.5升3毫，京东集团111蚊升5.1，盈富基金18.19跌1仙，小米集团16.68跌1.2，美团113.9升6毫，比亚迪股份252.4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9，日元115.14。 瑞士法郎0.888，加元1.369，人民币7.255，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5，欧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33403点，跌116点。港金报1824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89美元，卖出19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而家去到丽晶花园。另外，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咧，亦都有坏车，车龙而家排到去南昌村。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现时红隧的九龙出口一带都比较车多繁忙，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嘅车龙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中山公园。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嘅车龙去到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环保物料听得多，但竟然连嗰啲抽气扇、抽油烟机嘅尘都可以做布。 有一只布咧就系收集翻呢啲尘，咁啊洗干净佢，漂翻佢。咁因为呢啲尘咧本身好轻啊，做一只布出嚟咧就好透气啦。咁但系就做唔到一啲硬身啊、裤嗰啲布咯，就净系可以做到瑜伽衫啊、T 恤嗰一类。 要知道最新嘅环保时尚系乜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怡静， 请嚟越南语顾问朱德华阿 John。 其实咧，河粉咧，越南咧，我哋叫做系火嘅，火系最经典个嘢食喺越南人嚟讲嘅。 咁你哋会唔会就例如日日都要食呢样嘢咁样咧？ 其实咧，我自己就唔介意日日都食嘅，因为我真系好中意食火嘅。 逢星期日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政府希望吸引全球富豪来港成立家族办公室，究竟香港有咩优势可以吸引佢哋落户？ 比利时驻港副领事会介绍比利时日嘅精彩活动，仲会分享佢哋迎接圣诞老人嘅独特方法。 最后带大家上山下海，参与维港泳同东区文化漫步游。 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国剧830，迪丽热巴同大维主演，公诉 安妮同何禄源正系计划以李国权做突破口，作为确认钱天心就系跨国犯罪集团主脑，并引导回国嘅关键证人。究竟佢哋可唔可以捣破呢个跨境犯罪集团呢？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35分，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在更高雷的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先要啊同我哋嘅听众咧讲一个祝福语先。 系、哦，因为听众 Joyce 咧，咁啊今日咧就系佢同佢丈夫37周年嘅结婚周年正日嚟噶。 哇，犀利啊！37 甜甜蜜蜜系啦，咁啊佢就希望咧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送上呢一句嘅祝福嘅。 系咁啊，祝你哋每一年都开开心心 ，sweet sweet 啦， 甜甜蜜蜜。 系三十七乘二就数学唔好啊，系咪74周年啊？ 系啊， 到时有。过咗银婚噶咯，咁啊，希望即系你哋除咗开开心心就，每一年都一齐庆祝咁就好啦。 系啊， 咁至于听众朋友咧，我哋亦都接通咗另一位嘅，早晨，早晨， 早晨，姜生， 早晨，姜生， 早晨，早晨 ，Hello， 你有啲咩嘅好事想同我哋分享啊？ 我想祝我个女三岁生日快乐。 哎呀，三岁， 生日快乐， 至得意嗰阵时， 系啊， 开始曳你啊， 开始啦已经， 系咪啊？曳啲咩啊？ 博嘴博士嗰啲咯， 哇！ 咁佢口才都好好、啊、喎， 咪系咯， 三岁识博嘴博士唔错喎，系咯、 啊啊， 有冇乱咁抌嘢啊？咁嗰啲啊， 一定有啊，一定有， 系都正常嘅。三岁小朋友都系又系活跃啦，又好动啦，又挑战底线嗰个嘅年纪啦。 系啊，试一试爸爸妈妈底线啊， 挑战底线嗰 啲。 系啊，系啊，佢哋唔知噶，冇咁深谋远虑，不过佢哋会试嘅，试到去到啦就继续去嘅， 系啦、 啊，系啦、啊，可以系继续曳落去嘅。 咁但佢都應該有啲 sweet sweet 嘅嘢會同爸爸講下嘅，會唔會啊？ 都有嘅，不過我都唔記得咗啦、哦。 太多啦，聽得太多， 所以都唔記得咗。你係咪淨係得一位千金啊？阿林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 啊？有冇諗住追多個啊？而家 睇個天意啦， 睇天意好啊 ！open 嘅態度係最好嘅， 係 係啦。咁、平時會同佢玩啲乜嘢啊？ 平时佢系玩煮饭仔啊，踩滑板车嗰啲咯。 哇，滑板车啊， 哇， 动静皆宜、啊，又煮饭又滑板车、啊， 系咯，几开心咁、啊、样。 佢中意睇书咯，中意。 哇，仲中意睇书添， 呢啲真系面试嘅必杀。 系 系啊， 但系有阵时咧，我都想问一下作为家长，有冇啲系啊，真系自己细个想做嘅嘢啊？依家有小朋友都想佢再栽培佢好啲啦，有冇噶？属于你自己一啲成长。过程入边，其实当年咧我就好想学跳舞嘅，学 break dance 咁先算啦。咁、但系屋企人当年就唔俾咁啊。而家小朋友又有呢方面兴趣，等我加大力度去鼓励佢先，咁样咧吓。 而家问咗佢兴趣嘅，想打篮球 咯。哇，欣赏佢啊！我老公就恨到不得了， 我都中意打篮球啊，打 WNBA 或者 WCBA 咁样系咪？ 系咯，哇，好犀利！ 又可以揾到钱，又可以用自己嘅兴趣做自己嘅终身职业。你中唔中意打篮球噶、啊，姜生？ 应该问下姜生中唔中意做经理人先。 我篮球就麻麻地咯， 你篮球麻麻地嘅。 咁啊啱啦，你又唔使打篮球，你可以做经理人。 系， 系嘛？manage 个女嗰个运动员嘅生涯， 我见你都偷笑啊，因为有好多都系咁噶，啲阿爸咧有几个仔打篮球打得好叻， 美斯都系咁啊，美斯个 manage 咪就佢阿爸咯， 真系有啲可以养活成条村噶， 系啊， 系一条村啊，唔系净一家人啊， 譬如 long show ball 咁样系咪先？ 讲到好大只女三岁 一门三杰咁样，哇，三个都打晒呢个职业球员咁样，咁都几好啊吓，咁啊，即系咁你都要努力锡住阿女吓，姜生 ，OK， 一定会啦， 系女叫咩名讲唔讲啊？ 姜子欣，子欣 ，Happy birthday！ 系啦，等紧子欣射三分波同埋走篮啊！我而家 系啊， 等到时睇你演出吓， 好冇啊？咁啊， 好啊， 今日咧就拣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嚟自张卫健嘅《身体健康》啦。我估计就唔止净系女身体健康嘅，全家人都祝你哋身体健康，好嘛，姜生吓。 好， 咁啊，多谢电话， 多谢晒啊， 拜拜。 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波纹？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

去做一個大食會啦。 哦， 之後咧、 哦，你用咗個黃蘿蔔嗰個啊？ 係啊，用咗一個一大條嘅黃蘿蔔做大食會咯，就俾人秒到我咧。 我都知道人秒你啊，咁冇誠意，人哋過去自己準備食物，你又求其喺嗰啲百貨公司買條黃蘿蔔。 我唔識啊嘛，你而家教我點整咯。 係啦，咁你整翻俾佢哋。 咁又唔好。 我會問翻佢哋有冇食過。 我整俾你哋食啦，好唔好啊？ 啊，咁都好， 有得 都 可以一試，可以一試，可以一試。 好啦，今日呢個就飯團要準備定咩咧？飯啦、啊、咁樣，團咧就一齊嘢嚟嘅，包括啲咩咧？包括咧就係、是、韓式嘅紫菜啦，即係有鹽有油嗰啲咧，係、 哦、 啦，就嗰啲紫菜，因為你要食韓式飯團啊嘛。 咁啊 係，咁你梗係要揾啲韓式嘅嘢啦。好啦，另外就係仲有白芝麻啦，跟住仲有啲葱花，葱、花 你最中意。 系啊， 你真系好中意葱花， 我真系好中意葱花。同埋咧，你任何一味餸，如果你发觉有绿色咧，或者多啲颜色，你个感觉会不一样。 开心啲嘅小朋友就更加中意啦。 哇！一见到你咁开心，因为小朋友好开心、啊。 因为我都系小朋友嚟噶嘛。 系啦吓，都开始大噶啦，你都好啦。咁啊，除咗系要准备， 都唔系开始大啦，佢本身都 OK 噶啦，系 啊, 啊， 都长大成人噶。 因为佢成日谂佢自己仲系小妹妹啊嘛。 系呢个观念有少少错啊， 要错要改噶啦。 十岁噶咋？ 唔得、啊，你应该要请我哋食饭噶啦，差唔多出嚟养家噶啦， 系敬老啊，敬老。好啦，咁啊，仲要准备定啲咩咧？咁啊，就系白芝麻啦，以及咧就系嗰啲烧肉酱，韩式烧肉酱，仲有一样咧，咁就要喺翻我谂韩国铺咧都应该会有嘅，就系嗰啲天妇罗粒粒啊，嗰啲炸物嗰啲粒粒咧。系啦，咁咧韓國鋪都應該，韓國料理店應該有得賣嘅。 好， 好啦，咁啊準備咗以上嘅材料之後啦，今日先將個飯就煲起佢啦。 係， 煲起咗之後，你就可以將佢放落嗰個嘅碗嗰度，等佢攤凍少少先。 係， 咁因為太熱咧，其實如果小朋友整咧就辣親手。咁同埋如果你話日式同埋呢個嘅韓式嘅飯團咧，都唔會太熱啦。 嗯、 好啦，然之後咧你就將頭先所講嘅材料，先將呢個葱花啦、芝麻啦。同埋呢個天婦羅粒咧，就倒咗落去先。跟住咧，你就要準備定頭先我仲有一樣係麻油啊，麻油都要準備下。咁你就將呢、這個燒肉醬大概一大羹咧，就倒落去。 嗯， 好啦，咁已經好香啦。然後咧就準備定麻油，我哋平時可能落少少嘅，今次都係落一大羹，同呢一個燒肉醬嘅比例咧係一比一嘅。 哇，好似好好食，我好中意食麻油噶。 係啦，務求咧就令到成件事咧感覺上。唔係好健康，因為咧咁多麻油 ，Mimi 一定會即係阿營養師一定會話，咁多麻油咧，大家就可以咧就著量啦。咁但係今次咧就一大羹麻油倒落去，因為我就想要一種好香嘅麻油味。 係， 其實我自己落整即食麵咧。我都會另外 extra, 再加 芝麻同呢一個嘅麻油嘅， 同埋即食麵嗰個品牌出嗰啲麻油咧，又真係特別香嘅。 係啦， 咁你影俾我睇，你擺埋只公仔添。 係啊，我擺埋嗰個品牌嘅公仔figure 公仔一齊同嗰個即食麵影相。 好尊重，好尊重個場景。 係啊，佢係 well prepared 咁樣。 係啊 ，set 嘢咁樣。 就算係即食麵都要尊重嘅。好啦，跟住你咧就將所有嘢撈埋佢啦。好啦，撈咗之後咧就可以用一啲。你可以用帽嘅，即係用啲帽吸落去嘅。咁、 啊、 但係如果有啲朋友如果熟悉，譬如捻三角形嘅飯團啦、你可以用翻嗰個手勢就捻嘅啦。咁你其實唔需要特別去到再加其他材料，你就將已經撈埋嗰個飯咧捻完之後咧，就擺喺度等佢慢慢再乾透咗佢。跟住你就最好嘅就包保鮮紙啦，跟住就拎出街咁就慢慢食啦。咁、野餐都一流啦。 哦、 你整完之後拎翻公司俾晨光同事食又 OK 啦，船仔。 正喎、哦，嗱，聽日。讲到明，听日好多小学同埋幼稚园咧，都系一个秋季大旅行嘅好日嚟嘅。 系啦， 全部霸晒嗰啲噶咯。 新界应该会好多旅游巴出现啦。 系啊， 嗰啲农场啊、农村啊、 农 庄啊， 康熙嗰个 又可以出动啦。 啊， 咁啊，所以饭团咧呢啲咁香口啊，如果喺野郊外食嘅话咧。更加一打开，哇！啲麻油味啊，哇！啲紫菜味啊，小朋友咧，我暂时未见到小朋友系唔中意麻油同埋紫菜嘅， 必胜。 咁所以大家不妨试一试呢一个嘅韩式饭团啦。 我的享乐时代。 开始冻冻啦，冻冻地啦，冻冻啦。 点啊？你啲音全部呢个系冻冻，嗰个 嗰个农床咁样，农庄系啦，哎呀， 就饮翻杯咖啡啦， 系啦，写写神先， 咁啊，咚咚地啦，咁啊，咚咚地嘅时候咧，就会开始大家呢个换季嘅行动啦， 系， 咁我咧亦都开始想换下季啦， 系啊， 除咗买新衫之外咧，睇下真啲 discount 咧，真系多到咧， 系啊，又黑色星期五啦， 系啊， 听日，我要杀疯了眼啊，咁样，即系净系喺度买呢一个嘢啦，呢个都唔系命 point，命 point 系我要执嘢啦。咁、 哦、 最近又 follow 咗好多唔同嘅 account 咧，系关于呢一个极简主义。 哦， 就叫你啦，唔好买咁多嘢啦。其实咧，你一个衣柜咧已经有好多件衫噶啦。咁、嗯、于是咧，我又开始检视一下我嘅夏天嘅衣服啦。佢就话啦，如果你买咗一件衫，你发现自己咧一年都冇着过，其实已经可以抌噶啦。 其实系啊。 之后我发现哇好多 嗯 已经有好多 都有啲收拾啊储物专家会话咧，如果你屋企有任何嘅物品有好重要纪念价值嗰啲除外啊，基本上咧你半年内冇掂过，你预设自己嚟紧半年都唔会喐佢嘅话咧，其实佢都可以拜拜噶啦。 系啊，咁我而家就最近同紧自己讲啦，如果我买咗一件新衫咧，我就要抌一件旧衫，即系希望咁样可以 replace 翻啲位啦。另外咧，我亦都希望实行呢一个立定一个期次同大家讲。我希望我可以试下呢个一日抌一样嘢嘅计划， 一日抌一样嘢， 好 系咪真系有咁多嘢？ 抌咗啲唔好嘅回忆先咯，一系 哦，可能啲回忆全部都系好啦，可能唔需要抌啲。冇， 我对我嚟讲好同唔好都系养分嚟嘅。 不过其实日日抌嘢都好正常啊，你会有消耗噶嘛？意思系咩？譬如你晏昼食个 lunch， 你都会抌嘢啦。虽然你话去到降解啊，或者有去翻个厨余机嗰啲，嗱、主持人啊真系未买嘅，但我深信咧，我应该呢一两个月得闲少少，我真系会喺屋企整咗一部厨余机咧，就首先做呢个厨余先锋啊，睇下点样操作，跟住再翻嚟教大家点样用。 啊、 因为下年咧呢、這个垃圾征费咧，其实都几棘噶，而且我估咧有关方面应该多少啲指引啦，同埋再加上咧喺呢个厨余机嗰度咧，究竟乜嘢能源标签啊，有啲乜嘢系真嘅厨余机咧？呢、个都有好多考量。唉，即系买嘢，我听日就。Black Friday 就 系 想买厨余机，估唔到， 哦、 即系年纪大咗，同你买啲嘢好唔同啊！啲衫裤鞋 袜， 又或者咧，就翻转你段写嚟呢一句嘅意念咧，嘉明近排都帮衬咗一间公司，原来香港都有呢一类型嘅公司，系揾啲专人上嚟帮你执屋。咁、而呢一种我哋睇啲网上串流平台都好多唔同喺外国嘅剧啊，就会系讲佢哋去点样帮人哋全间屋翻新啦、由你去设计点样去做嗰个整合嘅一个过程啦，成个系统帮你重新揼出嚟。但系佢最令我系觉得好劲嗰样嘢咧，系除咗佢帮你见得翻晒你究竟拥有咗啲咩嘢之外咧，佢系会有一个服务系你。攞咗出嚟要抌要捐嘅东西，佢可以一条龙帮你攞埋去你想捐去嘅受惠机构。 哦，哇，呢个最好啊！因为有时你想摆出去卖咧，觉得好烦啊，人哋就选择好似。抌咗佢其实系冇咁好啊，反而佢帮你捐埋。 揾阿嘉明呢个 service 系啊， 哎，薯仔你都可以、啊， 都可以。 同埋呢啲 service 好个位咧，佢系会帮你拣埋呢啲储物嘅装置，因为有啲装置唔系好啱你屋企。 仲要有啲好靓嘅 label 噶，我呢啲文具控咧真系发光。 好，听日再倾过。